警报通报新增病例中，境外输入占194宗，其中由中国内地入境的确诊感染者有137人，比率超过七成。伊朗著名女演员阿里杜斯蒂被拘留近三星期后获准保释。半官方通讯社引述律师报道，阿里杜斯蒂当地星期三获准保释，当局没有提供有关他案件的进一步消息。阿里杜斯蒂离开德克兰一座监狱之后，手持鲜花在监狱外与电影界人士等朋友合照，相片在社交网站流传。38岁的阿里杜斯蒂主演的电影《伊朗式迁居》2017年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他曾经在社交网站上载没有戴头巾并手持标语的照片，声援席卷全国的反政府示威。他被当局指散播有关抗议活动的失实消息，上月17日被捕。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覆盖沿岸地区的云带正逐渐转薄。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大致多云，有几阵雨。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072点，升279点，成交金额56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45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30点，升13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49.4，升6.53；阿里巴巴100.5，升4.1；美团系189.6，升8.3；感恩生值7.22，跌咗9仙；快手系79.4，升1.85；盈富基金21.2，升2.8；微动汽车15.02，跌2.12。药明生物68.4，升2.4；京东集团250.6，升9.6；港交所361元，升7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19，英镑9.42，瑞士法郎8.419，澳元5.333，加元5.791，新西兰元4.916，欧元8.3，每百日元对港元5.91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8.055，日经平均指数报25825点，升108点。港金报1730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5.61美元，卖出1856.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奇德尊新村噶。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葵涌公园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奇德尊新村对出。咁另外，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红隧嘅九龙入口三线过海都有车龙噶。公主道过海去到去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喺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去维利道，咁而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尤丽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排到去芜湖街。在新界葵涌的大连排道去返荃湾方向，由于车多啦，影响到葵涌道右转返去大连排道方向都是行车缓慢。另外啦，红磡的学园东街由于有道路工程，学园东街去返码头围道方向

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手快活人。 嚟啦！星期四嘅早上十点十四分，我梁继章。 好惊好惊啊！节目一开头嘅啫，就俾强哥掘住我啦，唔知咩事咧？可能有嘢得罪佢，我即刻唔敢正眼望佢。 其实唔系嘅， 好惊啊！我系睿睿， 视线咧目光 咧。 居妹木邦咧有好多种嘅，有好多种嘅分野嘅，有啲咧叫做咧带敌意，但系有啲带爱意。 我唔理佢带乜嘢意。 阿强哥望你个眼光有少少，我同埋我话咧，我都估到佢点解啦。阿强哥，你讲下系咪？因为居姐今日咧，唔系居妹今日咧，佢好憎个姐姐。居妹今日咧，好有个新年嗰个气氛，你讲唔得噶？佢好似一封，佢好似一封利是，或者好似个金山橙，金山橙咁样。因为佢应该系新噶，系咪先 生？ 新噶。系啦，一件系咪针织啊？因為我唔識呢啲嘢，係啦係啦，因為你糾正我，我唔識呢啲嘢㗎。咁咧就有一件咧，即係鮮橙色嘅針織嘅長袖衫，即係好表現出嗰種青春嘅氣質，砰砰聲嘅，漏曬出嚟。 多謝 阿強哥，你 其實頭先我望佢一眼，我真係唔係掘啊，掘我係咁嘅。 我分唔出嘅，其实你对眼都系牛嘅死死鱼眼。 咁如果你话我 系死鱼， 我系死鱼眼 ，dead fish eyes。 系啊， 如果我系掘，我今日就系掘强咧。 OK， 好啦，咁啊星期四，其实我琴日咧回顾翻咧，我其实我都有个又系主持，我又系听众，我会听翻阿睿妹琴晚嗰个演出真系犀利。 哎，我琴日都有听 咩啊？ 个剧啊， 片段人间，片段人间， 真系每一。每一句對白加埋啲音樂嘅起承接合，我都覺得咧，即係做得好好。 有佢有一個位咧，啱啱開頭冇幾耐， 邊個位？ 佢話要 邊位啊？ 邊個位？ 邊位啊？ 啊！你而家咁樣震，佢又唔記得咗。佢真係 講 得好， 就唔記得佢。佢都唔記得。 係咯。 咁係咪有噶？ 有啊！係，我記得。好彩我攞住喺度，就話你可唔可以攬住我？冇曬力啦，我真係冇。 跟住就起佢 個係啊，係啊！ 大家可以聽翻個重 温。因為佢叫佢攬咧，佢冇力啊，所以就想有個人去撐一下。 其實我都話作為聽眾啦，因為我琴日睇翻，因為琴日我哋嘅節目咧，真係咧，好似一個非常多嘢買嘅糖果店。 好忙啊， 样样你都想食， 啊， 有中医取材，有取材熄灯饮啦，咁就啲人又话好笑啊，咁样 就灼灼灼灼声咁转啦，咁得啊？ 跟住琴日又有居家明啦，咁样又有呢一个网上情嘅经典重现城市民歌啦，咁所以大家听翻琴日重温，其实重温真系抵听啊，我真系完全真系抵听， 我都觉得系， 系咪先？咪卖翻就 点知抵听啊？简直就唔使钱噶嘛， 系啊， 唔使 嘅 喎， 所以重温多几次，所以大家 咁都唔听， 系啊，听完直播再听重温嗱，今日。更犀利啦！今日由呢一首歌个开始，呢一首咩歌？琴日好多朋友话：哎呀，讲起辉哥，我真系好想听呢只歌。 嗯， 所以今日我哋就由呢一首歌开始怀念佢。 嗯， 仲有一样嘢，我哋今日有嘢送。 冇错，今日咧我哋会系派发嘅就系二台嘅利是封嘅，请大家咧一阵间要留意啊，因为要答中一条问题嘅话，打通我哋嘅电话咧，我哋有机会送俾你嘅。 念当初欢聚于一起，笑说心里大志。但今天相聚数一番，要哭也无泪，再匆匆赶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相逼，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为今天相聚饮此杯，要醉的继续醉，为今天一别竟不知那天再重聚，朋友不要泪水，人生 醉的继续醉，为今天日别竟不知那天再重聚。 邱瑞强唱出， 为今天日别竟不知那天再重聚，那天再重聚。 由輝哥作曲嘅呢一首歌曲《那天再重聚》，就作為我哋今日一個點題開始啦。因為我哋今日咧第二個鐘頭咧，愛好系列就係一個懷念輝哥嘅特輯，咁所以咧全部都係輝哥歌曲。 之前都想提一提大家嘅就係咧，頭先聽咗嘅就係有歐瑞強咧 Albert 嘅一首歌曲啦，亦都要留意嘅就係我哋各大嘅節目咧都會有自己嘅一番嘅心意咧，會向啊輝哥咧會作為佢嘅一個懷念嘅。留意嘅就係二千靚歌再重聚，佢哋咧亦都會係將個節目咧會唱翻有好多嘅就係顧嘉輝先生嘅一啲作品。向佢咧就系追思同埋嘅就系怀念嘅，所以大家请留意留意。 其实咧有啲网友咧就话：喂，一个钟点够？其实真系嘅， 真系唔够。 但系我同大家讲，十个钟都唔够。如果你一定要，如果一定要播，唔好话播晒，佢有千几嘅作品，你播十分一啦，你都有排做。咁所以我哋今日唯有将尽自己嘅心意咧，就贯注喺呢六至七只啦。我唔知个时间安排啦。咁样，希望从呢六至七只歌咧，能够将大家嘅回忆再带翻翻嚟，好唔好？咁 好 就应承大家啦。好啦，头先讲我哋今日咧呢个小时咧系有啲新年礼物送俾大家。 系啦，要派发嘅就系我哋嘅二台利是封咧，同大家过一个开开心心嘅农历新年啊吓。咁今日咧，我哋就会喺我哋嘅丰收发布人里面咧，会送出咧就一个名额嘅一啲嘅利是封俾大家嘅，咁但系咧，你要答啱问题咧，亦都要打通我哋嘅电话，就系1872388，1872388，咁就有机会得到噶啦。好啦，咁个问题就嚟啦，请大家听住，今年嘅农历年初一咧系新历嘅边一日咧？今年嘅农历年初一系新历嘅边日咧？咁啊，而家就我哋有个妹妹会打会听大家嘅电话噶啦，1872388，1872388啦，请大家快啲打嚟咯噃。如果真系咧，你我哋今日一阵送晒嘅话咧，咁亦都可以留意埋嘅咧，就系我哋嘅其他嘅节目嘅下昼嘅节目嘅话咧，都会派发我哋二台嘅利是封嘅，请大家密切留意。 好， 我真真系鸿运当头，红光满面，因为我哋有红当当，非常好嘅麦玲玲师傅。炮竹一声除旧岁，桃符万象迎新春。在这个农历年即将来到的时候，梗系讲一些开心嘢。由今日星期四开始，一年三个礼拜，麦玲玲师傅会在丰收快活日跟你讲下来年种种同埋生肖的运程。好彩啦！如果下咧一阵间十一点啊十二点啊，应该十二点之后咧，就有麦玲玲师傅咧讲下来年嘅种种嘅、一年三个星期咁，所以啊，我唔知 抢先出闸 系啦，我唔知道今日系讲紧边个生肖，咁大家要听先知 系啊，即系好似咧，我哋咪有时会有一啲嘅就系咧咩兔年第一个 B B， 我谂我哋应该系第一发啦， 系啦系啦， 咁样就射出嚟啊！ 冇错冇错啊！咁啊留意住，一阵间十二点之后吓。喂，好啦，新年啦，我记得我哋上次讲到新年啲愿望咧，其中一个啊，系咪客家婆减啊讲嘅？减肥点讲？ 减肥， 你冇教佢啊嘛？我叫我问翻佢听，佢识唔识啊？呢个同学， 你再考个第二个。 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 系啦， 减肥嗱，好啦，咁啊，今日咧唔觉意咧揭下揭下有啲关于减肥嘅嘢咧，我就觉得哇，阿工藤小姐真系好犀利，阿工藤静香系日本嘅工藤静香啦吓， 好瘦啊！ 佢呢个叫严格饮食法，但系咧，我觉得呢个唔系严格饮食法，呢个系不人道嘅饮食法，同埋咧，我睇到佢。其中一點，我哋都係得啦，唔使睇。 你都唔得係嘛？ 嗱，首先第一樣嘢，嗱，我就覺得佢呢個做法咧，我或者可以考慮嘅，係乜嘢咧？零食呢一樣嘢，我哋每一個人咧，無論你係做咩工作啦，咩性格，總會多多少少食一啲 啊。係啊，或多或少，我都 零食意思即係講三餐以外嘅一啲小食啦，餅乾啊、 薯片啊、朱古力啊， 你哋食咩零食啊？而家我想問你而家食咩零食啊？ 我零食我真係比較少食嘅，我就係揀兩樣嘢啫，就係呢個龍眼乾同埋呢一個。合桃，其他嗰啲零食我真係好 挑戰啊！龍眼乾 係啊，我好少食噶， 龍眼 係啊， 龍眼乾。龙眼干即系搵你煲汤嗰啲， 又搵 你焗水嗰只， 好食嘅咩？ 系啊， 好好食，我可以一日食一包。 佢养生啫，系啊，但系都糖分好高嘅喎。 系啊，我知啊，所以好少食。 点解你系唔甜嘅？但系都仍然系咁咸。 干汁 嗱，我话俾你听， 同埋油淋淋。 到底我有几甜几咸？只有我小女朋友知。 冇人想知道、啊、 你无福消受， 我一啲都唔想要啊！要我就推翻俾你啊！真系，唉，无谓嘥时间。嗱，其实小食咧，我自己真系好衰噶，我一时时噶，我有一段时间咧就，总之你唔买就唔食。因为你冇嘛，同埋我住嘅地方嘅时候，我唔系落街就即刻有咩嗰啲啊，你知噶啦。咁所以其实咧就几好嘅。有一段时间我真系一粒都唔买嘅时候咧，我就一片我都唔食。咁但系个问题就在于嘅就系咧，唔知点解突然之间咧呢一排衰啦。你真去行市場咧， 多 咗有好多荷蓮食品， 係啊，佢因為就俾你愛嚟買嚟填存盒嗰啲啊。我琴日先買咗一大袋，係 咪？ 我琴日買咩？買嗰啲花生糖啊、芝麻糖，即係嗰啲一嚿細細地磚形嗰啲咧，即係有啲花生、有啲軟糖嗰啲。 冇錯，我知你講乜嘢啊？就因為我經過，咁我就見到佢就，咦係農曆新年咯噃，咁你又會見到佢哋一大袋一大袋咁啊，哇又有花生， 七彩繽紛好靚， 因為佢啲顏色實在太吸引。咁啊，根本上嗰啲就系都呢度揦炸，嗰度揦炸，买少少翻去， 多啊、你就算呢样唔啱，嗰样即系佢总会 敲 到 人 中，总会敲到你 嘅。系啊，健康嘅又有，唔健康嘅又有， 非常健康最多。 冇错，总之佢就系魔鬼嘅食物就最多。咁跟住我就系咁，依都买啲啦。咁其实我都答唔到你，因为咩都有啊，斋鸡粒又有啦， 斋鸡粒 又有一啲嘅就 系 佢话。 附近个商场嚟啊？ 唔系啊，系、 哦 okay, 啊，我唔系附近个商场， 附近个商 场，我系屋企嗰个，即系附近嗰个湿地街市。咁就見到佢嘅就有啲嘅就係來自唔同地方嘅，可能嘅就係講緊話咩啊？佢有一個幾好食噶，唔同類型嘅一啲方法去整嘅炸嘅蝦片， 哇！ 來自日本嘅 嗰啲咩蝦片薯片係最惡毒嘅， 一食完我就咳到死咗啦。 都要 食，系啊，即系吸住咁食啊！因为佢好犀利，佢一包里面咧有唔同嘅味道啊，咁啊我就唔同嘅大细、唔同嘅颜色，你咪好靓啊！即系一开出嚟，你倒落个碗嗰度，哇咩嚟噶？呢一个你又试下，嗰个又试下。 而家有啲呢啲脆嘅片片咧，系好多唔同嘅味嘅，你 冇错， 奇奇怪怪嘅味都有， 系 冬阴功汤味啊， 系啊， 粟米汤味啊，咁系有少少嘅，咁但系 蒜头豆豉蒸鸡，我谂迟啲有嘅咧， 咕噜肉味啊。 炖当归啊，一定有， 即系令到你多咗个冲动去买。咁我其实咧最近呢几个月，我就做咗一样嘢嘅，因为咧有啲朱古力咧，平时如果你买咧一大包咧，你会觉得好罪疚嘅，即系咁大包。但系佢而家好衰啦，好多都出咗一啲叫分 size， 冇错， 嗰啲分 size 系一大包，里边有细包、细包、细包，一包咧，譬如举例啊，有个 M 字嘅咧，佢系得四粒至五粒嘅啫， 冇错。 咁呢个罪恶感咧就冇咁大。 我食一包啫嘛， 系啦。咁所以，但系我唔止食一包， 梗系啦，你用一大包啊嘛，到最后尾你食完一袋咧。 咁我而家就成日咧摆好多啲分 size 嘅朱古力，各种牌子都有。 系 咁啊！总之有时口痕咪又攞一包， 系啊系啊，我明白啊，呢啲先最 我谂 系 啊，三至五包内啦。 系啊，呢啲最死亡。你唔紧要，你有 quota。 唔得噶，你咁样，如果你每次一咁谂咧，你好快死嘅。你一三，你觉得自己有 quota， 你就系咁食噶啦。 唔紧要啦， 算啦，你有 quota， 你真系你真系 OK， 你肥翻啲好啲。 阿工藤静香啦，第一佢话咧，头先我讲咩就系话咧零食啦，系讲咁多零食嘅，佢嘅零食系咩？腌青瓜， 咩啊？ 咩 啊？点啊？ 嗰啲腌菜啊？ 佢边啲系零食啊？ 佢完全用晒啲最寡嘅植，即系嗰啲唔系植 物啊？ 植物 系 咪啊？ 系 即 系 日本人 嗰啲嚟讲，我系植物。 系啦，咩腌青瓜、腌萝卜，即系如果你口痕咧，个个都会口痕噶嘛，就唔好食呢啲咩头先佢讲咩薯片啊，咩花生糖，就食呢啲。 哦，我明佢嘅意思，因为呢啲唔好食啊嘛。可能嘅就系你食完之后，不如唔好食。 同埋 都唔好食， 停手 啦。我谂唔会食到你咁肥。 唔会啊， 冇乜盐 啊，系啊，冇错，最多系盐啫嘛。 嗱，其实青瓜可以考虑嘅，或者嗰啲细嘅车厘茄可以考虑。 唔得，啊车厘茄 可以考虑， 车厘茄得。 你水果得，水果我都。都中意食嘅，系啊，即系如果有一两粒提子咧，我都会当。 但 系 水果唔算叫小食，不是小食。 哦，系 啊，你都系膳食里面嘅，要包含嘅嘢嚟嘅。 好啦，第二样嘢，佢话晏昼三点就食晚饭啦。 哇， 食完之后就唔再食嘢。我睇到呢度，我已经收翻埋本书啦。三点，三点，我谂啊，马小强大爷都未开始食佢嗰个下午茶。 有时个午餐都仲食紧个水味。 咪系咯，但系佢已经食晚饭，跟住唔再食啦。咁你话，跟住嗰嗱，我当你九点钟瞓啦，佢已经好早啦，系咪先？咁你个六个钟。你总会有肚饿啫， 系噶， 系咪啊？ 腌青瓜都食， 系啊， 食青瓜同埋萝卜， 青瓜萝卜咯， 或一个碗嗰啲汁咯。 剩翻少少。 人生你会唔会觉得唔系咁好咧？ 患上人生何必咧？ 冇错， 但都反映喺佢个身上嘅。我会觉得嘅就系我自己本人觉得啦。工藤静香小姐系有少少猛嘅，佢自己就好猛。 佢应该加入埋阿蔡一杰嗰度， 冇错啦。 佢加埋蔡一杰嗰度， 佢冇乜多余嘅，即系嗰啲脂肪啊咁样，你成日都觉得佢干铮铮同埋好草猛咯。咁我又觉得麻麻地，系一只 B B 咁样啊， 唔健康。 即系我感觉上，我觉得系咁咯。 咁另外一个咧，就我都觉得可以做到嘅，就系用醋米代替白米。 呢个好嘢， 呢个就易啲啦。 或者如果你开头你觉得咧，即系嗱，醋米其实不有咁讲啊吓，好硬噶，即系你真系会觉得嗰阵 有冇啲唔硬嘅醋米？ 如果我开头嘅时候，我就会沟少少白米，冇错，我会捞，我会捞好多唔同类型嘅谷物喺里面。其实我觉得醋米之外嘅话，仲可以介绍俾大家有啲咩十谷米啊，或者嗰啲咩七谷米啊之类处理啦。你可以捞落去先，你食下食下嗰，你惯咗咧，咁你就会好啲嘅。如果你一嚟就转醋米嘅话咧，你好快转翻白米， 一定唔得， 一定 你只会唔食嘅啫。 冇错啦， 系咪马大爷？ 我跟翻阿懒姐食嗰啲圆形食物算。 懒姐 系啊，我哋嘅营养师啊， 懒姐，懒姐我唔知边个 系啊，食圆形食物吓， 咩圆形食物啊？ 哇，你真系 即系唔系方形嘅食物，同埋三角形嘅食物，圆形食物就唔系加工嘅食物。 冇错啦，最原始，即系 我知道吓， 系啦， 上次识 O 系十点半，十九度气温啊，相对湿度72%，先听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农历新年将至，三间发钞银行今日起至今个月21号提供新钞同迎新钞俾市民兑换。三间发钞银行喺提供换钞服务嘅头三日，即系今日至到后日，提早营业时间到早上8点。在早上8点至9点专门提供换钞服务，又提供总值3000元的新钞套装，包括100张20元和20张50元新钞。其中在汇丰银行的旺角分行，早上有不少市民来到排队换钞。有市民说今年兑换了5000元新钞，利是金额会较大丰，以补回去年的利是。汇丰香港区财富管理及个人银行业务分销主管彭淑贞说，银行提供不同渠道给市民预约换新钞，预约情况有双位数增长，银行相应增加纸币的数量，同时会推广派发电子利是。日本放宽对香港航班的限制，星期日起航空公司可以增加若干由香港前往日本机场的航班。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旅游业议会主席徐王美伦说，航空公司下午会公布因应新安排恢复前往日本航班的数量，但距离农历新年只是得两星期，旅行社要重新组团有难度，措施对自由行旅客的吸引力较大。香港保险业联会行政总监刘佩玲说，现时很多旅游保险保障范围已经涵盖新冠病毒，包括确诊后在海外就医、缩短行程和退款，但旅客需要遵守香港和目的地防疫要求，例如完成接种3剂疫苗、按照要求进行核酸检测等。保险公司一般只认可由医生、政府、医疗机构或者检测中心发出的确诊证明，未必接受快测结果。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9308宗新冠确诊个案，全部都是本土病例，再多一名患者离世，是来自山西的本土死亡病例。在新增本土确诊个案中，广东3412宗，广西1285宗，福建807宗，北京798宗。内地至今有461000多人确诊，5259人死亡，超过37万人康复出院。 外交部长秦刚在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署名文章，形容一个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攸关两国人民这个星球的前途命运。他说中美关系不应该是你输我赢、你轻我衰的零和博弈，宽广的地球足够容下中国和美国各自发展，共同繁荣，中美各自取得成功，对彼此是机遇而非挑战。秦刚说坚信中美关系的大门已经打开，就不会关上，不能够让偏见和错误的认知导致两国人民之间的对抗冲突，双方应该在两国元首的战略指引下找到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繁荣的正确相处之道。秦刚将在今个星期离开美国，他引述美国诗人艾略特曾经写过，抵达终点意味着新的出发，相信中美关系最终会回归正途并不断前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大致多云，有几阵雨。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099点，升311点，成交金额77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47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53点，升15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8.2，升5.33。阿里巴巴100.8，升咗4.4；美团189.1，升7.8；盈富基金21.22，升3毫；恒生中国企业72.64，升1.14；快手79.4，升1.85；感恩生值7.03，跌咗2.9；药明生物67.25，升1.05；南方恒生科技4.43，升7.4；美东汽车15.16，跌咗1.9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17，日元132.01，瑞士法郎0.929，加元1.351，人民币6.886。英镑兑美元1.205，欧元兑美元1.062，澳元兑美元0.682，新西兰元兑美元0.628。日经平均指数报25,804点，升87点。港金报17,30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4.95美元，卖出1,855.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啊，咁而家车龙都有待消散啦，排到去丽城花园嘅，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啱啱清理好，咁车龙有待消散啦，排到去丽城花园对出。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嘅情况，咁三线过海只系公主道过海有龙尾，排到去爱民村。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路面情况喺新界方面，屯门嘅建成里去翻镇环路方向，由于挤塞啦，咁影响到而家赛义桥路左转翻去建成里咧，都系比较车多。葵涌嘅大涌道 去翻愉景新城方向，系荃湾啊，荃湾嘅大涌道啦，去翻愉景新城方向，近住沙咀道一段咧比较车多，龙尾排翻去大涌道回旋处对出。咁另外，屯门嘅井财街由于有路陷啦，井财街来回方向介乎青山公路嘅新墟段至到清翠径一段咧，都系全线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53号去荃湾，港铁巴士路线 K51 去大榄，同埋 K51A 去扫管辉方向咧，都要改道行驶噶。咁而家青山公路出九龙方向新墟段啦，近住景峰站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红磡嘅学园东街都系有紧急工程，学园东街去码头围道方向，介乎红磡道至到民乐街一段都系全线封闭。咁而家红磡道去翻土瓜湾方向嘅车不能够左转入去学园东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呈祥道落葵涌道马加烈桥底荃湾、青山公路红 A 中心九龙同埋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一季，一齐见证主角点样靠友情克服连场险境。 铁三角吴邪、黄半子、张起灵踏上冒险之旅，经历生死考验，解开重重迷雾，真相亦逐渐水落石出。 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一季，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佢带住个肚，有外地加入呢个家。 另一个佢，典型嘅上海女人，美丽、成功、自信、高傲。 佢任劳任怨，都只为融入夫家。 佢十分痛锡自己嘅细佬，但对介入嚟嘅佢万分提防。 两个女人， 一个家庭， 夫嫂间嘅矛盾，刻画国家新时代家庭现况。 国剧830《深居》，逢星期一至五晚8:30， 港台电视31。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今天直播室真的红运当头，红光满面，因为我们有红当当非常好的麦玲玲师傅， 炮竹一声除旧衰，桃符万丈迎山春。在这个农历年即将来到的时候，当然讲一些开心事。由今天星期四开始，一年三个礼拜，麦玲玲师傅会在风骚快活人跟你讲来年种种和生肖的运程。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同埋感恩嘅人是最快乐嘅。不过最丰收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到1:00，丰收快活人啦、 啊！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1:00，丰收快活人。 好啦，翻嚟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啊，10:42啊，咁而家室外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73%。 嗯， 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冬至东北风，未来数天咧有阳光，但下个礼拜又多云同埋有雨咯，咁啊留意留意啦吓。 系， 咁啊头先咧讲就系工藤静香小姐嗰啲嘅叫做诶减肥法啦，我就觉得好难做得到嘅，即系净系叫你食青瓜做零食咧，可能大家都唔系好制嘅。 no， 系啦，冇错啊。咁但系咧，另外咧，即系有啲网友咧就提出咗5个方法，可能又会易啲接受嘅、嗯，即系令个身体。我咧叫体型管理啊吓，咁啊咁靓仔嘅马师傅嚟听下啦， 好啊， 佢话靓仔， 体重管理啊嘛， 体重管理或者体型管理都好啦、第一就少啲饮含糖嘅饮料或者乳制品咁样样。 你多唔多飲嘅？即係甜嘅， 唔多唔多， 係嘛？ 係啊，我有個飲咖啡都唔飲糖嘅，就算飲檸檬茶都唔飲糖。 我都係， 我全部有糖嘅。 我多多少少總要有啲。 我唔落。 咁糖水你食唔食㗎？ 糖水就食啦。 咁有啲矛盾喎，糖水 唔矛盾啊！ 你糖水點會走糖啫？ 唔係啊，唔係 糖 水梗 係唔飲 糖水梗係唔係走糖咧？但係意思即係你呢一方面你唔飲啫，但係你食翻糖水咁即係條數飲翻曬算。 唔會。 但系嗰种食物本身佢系要有糖噶嘛，系 啊，我唔多食咯。但系个问题系，要你食嘅时候就唔会话，哎呀，我都系要食嗰啲人造糖或者咩，唔会咯。又或者有啲人又会咩噶嘛，会用嗰啲咩咩其他啲代糖啊咁样。我觉得如果系咁，就不如唔好食啦。 冇错。 但系咧，如果有啲人咧，即系唔系你两位啊，有啲人如果惯咗咧，饭后我有一段时间嘅饭后咧，总有甜，我叫甜品啦吓。无论嗰样嘢系一个雪糕又好，朱古力又好，糖水又好。即系有过一过啲甜嘅味喺个口，你会唔会噶？即系食完饭嗰啲咧，就我觉得会有少少引诱。 因为食完饭，食完饭我已经好饱啦。 系啊， 我冇位再摆嚿嘢落去 啦。嗱，如果茶餐厅咧，我会叫一系椰柠水，一系椰柠茶。 嗯， 咁就都唔加糖嘅。 系 啊 ，OK。咦，咁你个中围佢点样得到嚟？ 真系唔知啊！我谂真系有好多。 世界十大奇 观。我真系好想劏开佢，系啊，即系好似人哋解剖外星人咁样咧，系啊，应该 太耐啦， 应该要做两个礼拜。 你讲你自己咁差，咁识管理，但系点解 唔知啊？好耐啦，呢个肚腩。 好啦，喂，嗱，呢个佢另外有一样嘢，我觉得啱你嘅，马小强，佢话你要揾到减肥嘅动力。咁咧，嗱，女仔系点咧？女仔就可能将自己最羡慕嘅明星啊、相啊，摆喺 一定唔够你结婚。 咁你唔 系将要结婚， 你 要着到 先可以结婚。 我明啊，但如果你咁样讲啊，你就话要揾到个动力，个动力最大咪系结婚。因为我真系亲眼见过有一个女仔，佢可以喺一个婚礼里面，佢就减咗30磅，就为咗要着嗰件婚纱着得靓。到最尾嘅时候减完啊，佢好似150几啊，减到要120咁样咯。 好 fit 咯， 佢真系要减， 好 fit 啦。 但系整婚纱嘅嗰个姐姐就嬲到佢爆啦。系咁改啊！即系差唔多嘅时候，佢又要去试下，三日又要去试下，到最后嘅时候真系好 fit。 我话俾你听啊，最近咧我咪断舍离嘅，咁我咪执翻好多，我买咗我冇着过嘅。 系啊， 但我嗰日咧有一条裤咧，我到而家我都谂唔翻点解嘅。个肚腩咧，我谂马小强都着得啊。 嗯， 即系 送俾佢啦。如果系咁， 即系我谂啊，咦？ 点解啊？ 唔通我买嗰时候，我冇理由买错 size 噶嘛？ 冇错。 唔通我真系曾经咁肥？即系你明唔明啊？ 唔会， 系嘛？ 冇可能。 诶，会唔会？是诶， 咩？ 嗰啲男人系啦， 好复杂嘅一个故事。 唔会嘅，傻啦啊！咁啊，呢一个咧就俾自己动力。咁啊，譬如将一啲嘅男仔就可能将大只仔嘅相嘅，即系摆喺当眼地方啦。诶，我好似佢咁样，靓女就好似啊，头先我所讲啦，又摆啲靓女明星嘅相， 我觉得冇用嘅， 冇用， 减肥动力啦，即系我要变成佢咁样吓。咁另外就系。加啲時間運動，不過呢個已經係老生常談啦。運動呢一樣嘢，對於某啲人嚟講咧，你點樣講咧？佢唔運就係唔運嘅。 Objection，運動係唔可以減肥嘅。 嗯， 你唔可以話運動係揾你減肥，唔係 都唔得。 你嘅 concept 完全錯曬，就係其實嗰陣時候阿雷 Sir 都有講過㗎。佢話運動係唔會令到你減到肥㗎。乜嘢可以令到你減到肥啊？就係你食嘢。你嘅膳食嘅話係作咗你70%至80%。你做運動嘅話只係一個輔助。你嘅輔助嘅話亦都唔係令你減肥，只係令到你嘅新陳代謝率高啲。請大家記得呢樣嘢。 嗱，另外一樣嘢咧，佢就話最好咧每日都磅下個體重，有冇用啊？你覺得？ 冇用。 日日都上榜啊！ 即系对呢一样嘢啊，紧张啲啊！ 我反而系觉得咧，我有一段时间系减肥减到上咗瘾咧，我就会咁啦。所以我觉得未必系一件好事。有我试过就系曾经跌过落去93磅， 但系嗰阵时点解会想咁咧？ 唔知，因为我就系觉得瘦就靓啦。哦，我知啦，我其中有一个男朋友，我觉得佢系中，我觉得咋吓，但系从来人哋冇同我讲过噶，就好可能嘅就系因为你同佢出街嘅时候，你会发觉嘅就系即系黐埋去嗰啲都系嗰啲嘅就系即系。model 嘅身材，咁佢哋真系 model 嚟噶嘛？咁我就会觉得就系佢系咪中意呢一种咧？ 佢咪嫌 咁，所以咧就吓， 佢咪嫌我肥咧？咁系咪？ 系啦，冇错。咁我就会觉得，我唔知佢会唔会嫌我肥，但系我嗰阵时候我肥嘟嘟噶嘛，我不嬲都肥嘟嘟噶啦。 咁我就覺得啊，我試下就真係減再瘦啲咁樣，就係咁樣做運動啦，唔食嘢啦，嗱，甚至乎呢一樣就真係不可學啊嚇，我食藥添，咁跟住咧就等到自己係完全係冇食肉嘅，係可以好得人驚噶。朝頭早真係可以就係食一條菜，跟住飲啲水，我飽啦，我唔係唔想食，我係唔落啊。 胃係咁嘅，胃係咁嘅， 好恐怖啊！ 係啊，我呢排就係一個飯一分兩日食咧，我都得噶，好快就飽噶啦。 係，但係慘咪慘在嘅就係每一個人話俾你聽，就係話你千祈唔好，因為你好肉酸 啊。 但係我一啲都唔覺。是啊、我覺得嘅就係減肥，佢減到一個地步嘅就係唔係我個身體有問題嘅，係我腦有問題。 麻木咗啊！ 我唔可以再咁樣落去，係啦。咁、我去到嘅就係身體真係出現一啲問題啦，就係、例如女仔嘅一啲，譬如可能咩佢冇脷啊，又或者就係我真係會覺得我就係、 咦厭食症開始 了。一入去任何有冷氣嘅地方，我就會打冷震咯。 哇！ 我冇脂肪啊，係啊，咁我就知道我自己有事啦。咁我就要去睇醫生，個醫生就話你唔可以再減。 冇聽你分享過呢啲喎。 是咧， 系冇听你分享过。 因为嗰段时间我应该系唔系同你一起做嘢噶，系、 嗯、 啊，咁我就对我自己冇乜自信开始嘅，系、啊，所以千祈唔好，千祈唔好，未必系一件好事嚟噶，唔使成日都系咁样傍住噶。 OK， 系啊，傍唔同意思。 好，早晨早晨，听下风骚快活人，十一点钟之后，我哋今日爱好系列就系、 是、向顾家辉先生致敬嘅一首歌曲。 网上情。真正幸福的人从来不会说出来。幸福这样东西很虚无缥缈，就好像桃花源的原型，不足为外人道也。每一个人的幸福背后，蕴藏了身为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所有情绪的总和。其实你的幸福和其他人无关，你不讲人家都未必看得出，你讲了人家都未必相信。一般人只会看人家的表面，哎呀他好光鲜啊，他好像很有钱，他好像很开心，他们只是看表面，哪怕当事人自己的背后活得快要喘不过气来，没人会同情你的委屈的，因为大家都觉得自己才是最委屈的。反过来讲，人家的幸福亦都同你无关，如果人家想讲就可以听，但无必要窥探。这样的幸福是片段的，修饰过的。你以为摆这个网上的相啊，无论他吃什么，跟太太跟丈夫几开心，永远是真的吗？有时有些晒恩爱的明星突然之间说自己分手啊离婚的时候，总会有一班人很不愿意相信，说咦，看他在网上的分享不是很幸福的吗？为什么无端端分手的？因为你相信了他给你看表面的幸福。比相信其他人刻意表现出来的幸福，不如用你的时间找寻自己的幸福更加好。真正幸福的人从来不会告诉人自己有多幸福，因为他觉得不需要。而真正幸福的人从来不会觉得患得患失，因为他知道生活本该如此。真正幸福从来不需要同人分享，自己明白自己享受就可以了。 追追赶赶高高低低，深呼吸然后与你执手相随，甜蜜中不再畏高，可这样跟你荡来荡去，无畏无惧，天荒地老，流连在摩天轮，在高处凝望世界流动，失落之处仍然会笑着好，人间的跌宕，默默认输，当生命似流连在摩天轮。幸福处随时吻到星空，经历之处仍能与你互拥，仿佛游戏之中忘掉轻重，追追赶赶高高。 快到十一点钟噶啦，咁头先好多朋友喺度打紧电话嚟啦，咁啊希如妹妹咧做接紧嘅，咁啊今朝咧我哋呢个钟头咧送一啲嘅利是封， 冇错，继续派翻我哋嘅二台利是封啊吓，咁啊记住噶啦，如果你想攞到嘅话咧，快啲趁剩翻我哋唔系太多噶啦，即系打嚟1872388 1872388，答啱我哋嘅问题，问题就系、是、今年嘅农历年初一系新历边一日咧？今年嘅农历年初一系新历边一日咧？咁啊就可以咧得到嘅咯。 好啦，咁而家十一点之后开始，我哋今日一小时嘅音乐特辑啦，亦都系向音乐大师顾嘉辉先生致敬嘅。 冇错，我哋都见到咧喺网上面有好多嘅朋友咧都留咗一啲佢哋嘅歌曲嘅选择啊。咁我谂相信咧，大家喺听紧呢啲歌嘅时候嘅话，都一直陪住大家成长啊。 先听十一点新闻报告，翻翻嚟继续丰收快活人， 共同繁荣。中美各自取得成功，对彼此是机遇而非挑战。秦刚说，坚信中美关系的大门已经打开，就不会关上，不能让偏见和错误的认知导致两国人民之间的对抗冲突。双方应该在两国元首的战略指引下，找到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繁荣的正确相处之道。秦刚将在今个星期离开美国，他引述美国诗人艾略特曾经写过，抵达终点意味着新的出发，相信中美关系最终会回归正途并不断前行。联合国安理会应中国和阿联酋要求，将在当地星期四开会讨论以色列国安部长到访耶路撒冷圣殿山的事件。巴勒斯坦驻联合国代表曼苏尔说，不会满足于安理会发表的漂亮声明，希望能够以具体方式落实。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首任部长本格维尔当地星期二到访位于耶路撒冷旧城的圣殿山，引起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和多个阿拉伯国家谴责。圣殿山同为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圣地，长期以来是以巴冲突的焦点。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覆盖沿岸地区的云带正逐渐转薄。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大致多云，有几阵雨。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080点，升286点，成交金额91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50点，升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91点，升19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4.8，升咗1.93。阿里巴巴100元，升3.6。美团188.8，升7.5，盈富基金21.22，升3毫，恒生中国企业72.56，升1.06，南方恒生科技4.43，升7.2，快手79.1，升1.55，感恩生值7.05，跌咗2.6，药明生物67.1，升9毫，港交所362.6。升了8.6。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18，英镑9.423，瑞士法郎8.418，欧元5.33，加元5.788，新西兰元4.91，欧元是8.303，每百日元对港元5.92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114。日经平均指数报25,804点，升87点。港金报17,30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5.89美元，卖出1,856.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近住理工大学一阵车。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仲有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比较车多。封路情况，屯门井财街由于路面下陷，井财街来回方向介乎青山公路新墟段至到青翠径之间全线需要暂时封闭。受影响，九巴路线53号去返荃湾方向，港铁巴士路线 K51 去大榄，以及系 K51A 去扫管笏需要改道行驶。咁大家要留意翻，仲有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清水湾道郑直之方向大清、呈祥道去葵涌道马家烈桥底荃湾方向、红磡绕道都会海逸尖沙咀、青山公路红 A 中心九龙方向、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方向，仲有屯门黄珠路隔音屏龙门居。另外，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2023我的家庭日程表。 大家好，我是音乐说的艾力。在2023年，我和我爸爸妈妈已经一早买好日程表，要一起去一次家庭旅行。在过去的两三年，大家工作压力都好大啊，所以想趁两老仲是身体健康，同他们好好玩一次，留个快乐的回忆嘛。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和你的家人有个开心温馨的2023年。 分清真与假，骗案好多假，要核实对方的身份，咪被骗徒呃啊。有怀疑等一等，想下先，过数次想清楚 check 下先，有怀疑即打18222。 喂，警方防骗22线。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下午1点，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钟，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逢星期四嘅环节爱好系列，但系今个星期有少少唔同嘅，都因为咧因应翻啦，辉哥啦吓离开我哋啦，咁所以我哋今日系一个咧向辉哥致敬、顾家辉先生致敬嘅一个特辑。咁我哋每个人咧都拣咗一啲我哋自己基于某啲原因都拣咗，因为实在咧我知嘅喺网上好多朋友写咗，嗱呢只一定要播啊，冇理由唔播。其实咧有千二嘅作品咧，基本上只只我都觉得一定要播，但系真系播唔晒。咁所以如果我哋今日喺呢个小时里边拣唔中你希望播。首先我真的不好意思， 是啊，因为你回顾顾家辉先生他的作品，其实基本上你是噏得出的曲式他都有的， 没错， 小事的就是跳飞机、 啊、 或者是小时候、这些都是譬如可能儿歌430穿梭机等等，都是出自的就是辉哥他的手笔的。讲到的就是说真的非常脍炙人口，大家都可以朗朗上口的，就是我们以前真的电视捞饭的那些的、 啊 应该是说无线的电视剧，不论你说是武侠剧又或者是那些哇百几集的长剧，那些听到你根本已经是懂得 背嘅歌詞， 眯埋眼都識唱， 眯埋眼倒翻轉你都識唱嘅呢啲咁嘅即金曲，亦都係出自嘅就係顧嘉輝先生嘅手筆嘅。咁、你再講到嘅就係話電影嘅配樂，又或者就係當年情，亦都係佢嘅手筆，亦都係度身幫一啲嘅歌星或者係明星訂做。如果係有咁多個作品當中，你叫我只係揀兩隻，我真係好難咯， 絕對好難。 所以其實琴日當我知道要去做呢一個嘅特輯嘅時候嘅話，自己實在都真係做咗一啲功課，因為就要睇翻有好多啲就係佢嘅描述，譬如佢嘅生平啦，亦都好開心亦都唔可以講話係開心，但係亦都因為咁樣嘅話而有咁樣嘅機會，你會聽到嘅就係電台節目主持人。每一個人對於輝哥都有一啲佢自己嘅一啲嘅諗法，同埋嘅就係自己嘅一啲嘅睇法。咁而你會見到嘅就係喺呢一段時間裏面嘅話，你會聽到有好多佢嘅歌曲、佢嘅作品再次如好似海浪咁樣，即係冚翻出嚟。咁你當然亦都會有咁樣嘅機會，會有聽翻有好多嘅歌曲，同埋聽翻好多佢嘅故事。咁亦都有幸能夠可以喺我哋今日嘅愛好系列咧，就要向顧嘉輝先生致敬，同埋我哋真係永遠懷念佢咯。 冇錯，作為一個香港嘅，無論係做呢行或者就算唔係做呢行咧，一個聽眾普通嘅市民咧，我相信無人不識嘅啦，即係顧嘉輝先生呢個名嚇。 同意。 咁亦都好多人咧，由好多年之前睇電視因為輝哥咧雖然咧只係一個音樂人啦，或者一個音樂嘅指揮啦，但係。好多時會影埋佢，阿輝哥咁樣，阿輝哥永遠面上咧總有啲怕怕醜醜嘅。呢個問題即係我作為觀眾，以前喺我嘅眼中或者我腦海裏面嘅印象咧，怕怕醜醜啊，同埋一個好好先生，從來你唔會覺得佢係會兇惡咁鬧人啊，或者咩好好先生。同埋另外一樣嘢就係細細粒粒好似小朋友咁樣，即係呢個就係我以前睇電視得翻嚟嗰個感覺。我唔知道你哋啦。 我覺得其實如果你要我形容顧嘉輝先生嘅，我覺得佢係一位謙謙君子 咯。 佢才華洋溢，但係佢永遠都唔會驕傲嘅，同埋嘅就係佢永遠都唔會話有一啲嘅説話會即係令到你會覺得嘅就係佢有啲就算佢係啦，佢唔會嘅。 但阿 Yuri 其實你都喺歡樂今宵嗰陣時嗰段日子有冇接觸過阿輝？ 冇啊， 點解嘅？ 我諗我琴日係咁樣喺我嘅腦海裏面走去鬧翻咧。 我仲以為會有啲添。 我諗出出入入大家咁樣撞見嘅話會有，但係嗰陣時候係有綠搖大樂隊啊、 okay, 你要知道，但係其實嗰陣時候嘅電視亦都可以咁樣講得嘅，就係話係香港嘅真係黃金年代，而且喺嗰個時候嘅話咧，你都發覺嘅就係有好多，就算你只不過個歡樂今宵，歡樂今宵晚安。歌亦都系出自顾嘉輝先生嘅手筆啦 嚇，填詞啊， 系咁同埋嘅就係嗰陣時候係 live 噶， 嗯， 真係有隊樂隊喺度、 啊， 有好多樂手喺度，跟住大家係一齊唱噶、 啊， 甚至乎嘅就係有一啲嘅外國嘅歌星啊，或者係嚟香港做宣傳啊咁樣，佢哋係現場彈噶、嗯，你諗下。有咁樣嘅浸淫之下，咁嗰個感覺你係會覺得嘅就係有時有好多嘢，你而家就真係複製唔到咯。 冇錯，冇錯， 因為真係要有一啲咁樣嘅養分喺度， 先可以。 但係我哋亦都好驕傲嚇，因為其實可以喺呢一段咁樣嘅時間嗰度長大。 好啦，我哋爭取時間啦，要播阿輝哥啲作品。首先咧，我哋三位都有準備好嘅、 啊， 不如咁啦，我哋而家就睇下邊個播先，好唔好？ 好， 好， 梁差，好，青州磨牙揸燒， 好， 我最尾， 我嚟先，好，我同你青州磨牙揸燒。 我先 好啦，咁其实可以好骄傲咁样讲，自己系听顾嘉輝先生嘅歌大嘅，哇！呢一句说话，我觉得讲出嚟好有分量。咁因为佢创作实在有太多太多嘅经典啦。咁我有幸啦，即系自己系喺六七十年代嗰度出世啦。咁经历嘅就系有一啲譬如可能电视捞饭嘅日子啦，主题曲《朗朗上口》啦，《街知巷闻》啦。嗰阵时候佢嘅电视主题曲嘅话，有边一首你唔识嘅？ 首首都识， 你一定识嘅 咩啊？直接听个前奏啊，噔噔噔，咁你已经知 道咩首？ 系啊，你知啊。 咁啊，就係《倚天屠龍記》，係好犀利。 我連個片頭都記得啊，網中人嗰個咁樣轉出嚟、那個。 冇錯，冇錯。咁、 啊、 所以就係、是、 經典。 以及就係你話武俠劇集嚟講嘅話咧，因為咁樣嘅話，我會買第一把劍啦，我同大家講過啦。因為整到嘅話咧，就係喺我嗰、那個嗰、那個 嘴 上邊嗰度嗰個位嘅話，亦都有一個選。細細嗰陣時候，仲有聽佢嗰啲咩跳飛機啊，係嘛？小時候啊等等，係陪伴住我哋呢一代嘅人成長嘅。咁其實有好多嘅歌詞嘅話，亦都係喺我哋嘅经历人生嘅变迁当中嘅话，好多嘅慰藉。咁而呢一首歌曲嘅话咧，我觉得系能够一首歌 覺係道盡人生嘅一首好似詩歌咁樣嘅。我自己喜歡嘅就係佢嘅編曲，好似一篇文章咁樣嘅話，佢係有起承轉合，因為佢就開頭嘅時候佢係温柔，慢慢嘅話係渾然天成嘅，而且咧就係一個温柔嘅開始，跟住佢會經歷一個摧殘，一個澎湃，一個高峰，跟住又回復到最初。我今日揀嚟嘅第一首向顧嘉輝先生致敬嘅《有狂潮》。 是他也是你和我，同相亲相爱也相争，大家偶遇在人海，你我各有幸，几许欢愉如是，多少爱和恨，那狂潮卷起，灿烂又缤纷，是苦也是甜美， 电视上面的画面好像在脑海里面又转弯出来咁样样吓。 我觉得经典的就是好简单。 冇错啦。首先呢同大家讲一讲啦，我哋今日嘅利是封派晒啦。咁所以呢就唔好再打嚟啦，因为呢已经冇啦，我哋嘅 quota 冇晒啦。 大家可以留意嘅就係我哋今日呢二台嘅其他又整晏昼嘅节目啦，仍然继续呢都会有机会会派发我哋嘅二台嘅利是封嘅。 好，继续向顾嘉辉先生致敬。首先呢未讲嗰隻歌名或者内容之前呢，首先讲下呢就係以前呢有好多嘅做法咧，同而家可能未必相同嘅。讲讲一九六几年嘅时候吓，当时咧有套戏咧《不了情》咧，个导演啊或者个电影公司咧，邵氏电影公司咧，系做咗一样嘢好得意嘅。佢系点样咧？嗱，如果而家今时今日，通常你会揾你相熟嘅一啲，或者你会想揾佢嘅出名嘅作曲家、作词家啦咁样。而佢哋嗰时咧，为咗可能话宣传又得，或者真系需要又得，佢哋喺个报纸上面咧登咗一个广告。征求曲词，咁分别有三只歌，一只叫不了情，一只叫梦，一只叫山歌。好啦，跟住讲埋嗰个要求嘅噃。梦呢只歌咧，佢话个歌曲节奏要用 OB 叉叉 ，off beat 叉叉。其实我唔系好识咩叫 off beat 叉叉啦吓。轻松明快，富于幻想情调。呢只歌出现嘅时候咧，系有跳舞画面嘅。咁似你。睇完呢个形容词，你一个作曲人，你要作啦， 系啊，你记嚟俾我。 叉叉嗱就要有跳舞画面，咁你自己谂咯。咁如果主角跳紧舞，应该系点咧？咁样样吓。咁于是咧，嗱咁啊，阿辉哥啦，辉哥咧，佢1948年咧，广州移居香港啦吓。咁啊，生活咧好贫困嘅啦，即系我觉得有时咧，成功系靠自己。即系当然好多人咧，如果佢一出生已经有好好嘅条件，咁恭喜你啦。咁但系咧，佢。由细到大咧，佢好珍惜学习嘅机会。咁当时咧靠顾明外出唱歌咧，维持基本嘅生活开支。咁啊，顾明姐姐夜总会唱歌啦。 顾明姐姐系佢嘅家姐。 系啦，后来咧，终于咧就有一个咁嘅比赛。头先我讲咗啦，就喺嗰个报纸啊、媒体咧，得嗰阵时冇咁多媒体添。我谂报纸系最主要噶啦，就登咗话我哋有只咁嘅歌，边个填咧就参加比赛啦。咁佢就贏出咗，所以咧就有咗呢一隻歌曲，叫做《夢》嘅歌曲，就係、是、來自呢一套電影《不了情》。Offbeat Cha Cha。 但是好笑是咧，辉哥觉得咧，姑妹姐姐唱得唔好噶。 歌名叫做一个字梦。 人生如梦，多少梦如人生。短短的一生，你快乐，你兴奋；匆匆的一程，你悲哀，你不闷。帝皇的尊严，乞丐的穷困，山峰上的白雪，海底里的奇珍。当你从梦中醒去，你已走完了人生。 可以话系俾阿辉哥呢一张嘅票门票入咗呢个乐坛，咁啊从此咧就哇发光发热，好多作品咧陆陆续续啦吓，咁啊全部关于佢作品嘅生命太长，咁就唔喺呢度再详述啦吓。呢个时候咧就交翻俾阿马老师，马老师你今日选择咗 今日 呢 首歌咧就系辉煌第一次合作，就系阿黄沾同埋胡家辉第一次合作。不过嗰阵时咧，因为好耐嘅啦，1972年嗰阵时，黄沾咧就用翻黄湛心呢个名字。咁其實咧，亦都係潘迪華姐姐第一套本港第一套嘅華語音樂劇。咁呢個好犀利，嗰陣時叫做《白娘娘》，因為普通話版嚟嘅，即係《白娘娘》，即係《白蛇傳》。咁佢就好大膽，喺1972年咧，就喺尖沙咀嘅樂宮戲院嗰度上演嘅。但係咧， 好大膽意思即係咩啊？ 嗰陣時，佢投資就100萬，同埋咧，因為嗰陣時咧，其實香港人咧唔習慣睇呢啲音樂劇嘅。李小龙佢都有睇，佢曾经话同阿潘丽华姐姐讲：你点解即系个反应咁麻麻咧？佢话因为你俾人行前咗15年， 即系个反应麻麻。当时个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佢话如果你15年后做咧，可能会反应会好好。咁呢个音乐剧咧有12幕，咁其实好多音乐曲目咧都系顾家辉先生包办嘅。咁其中有一首咧，就系佢同阿黄沾，即系黄湛心第一次合作嘅，就系呢一首插曲《爱你变成害你》。 什么是情？什么是爱？为什么？会变成海，我爱你，为了害你，万种感情变化在，什么是好，什么是歹，为什么？ 没有恨，我只有爱。为什么恨来爱不来？我爱你，天亮爱你，早知爱你，我不 好中意呢个歌曲《爱你变成害你》吓，咁亦都系好好听嘅首歌嚟。 嗯，冇错啦。咁一阵间翻嚟嘅话咧，我哋就会系第二首咯。 第二首 啦，第二首拣嚟嘅歌曲咯。 我自己拣嗰一首咧，就系咧我睇翻啲资料啦。咁啊，辉哥话佢自己喺咁多作品里边，其实如果问阿 Sarah， 你自己都有你嘅作品啦。要你拣一首你中意嘅，你拣唔拣到噶？即系你最中意，譬如你唱过咁多咁多咁多，你拣唔拣到一只？ 拣唔到， 系咯， 拣唔到。 佢拣咗一只，咁而家我就揾呢个同大家分享。OK， 先睇十一点半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农历新年将至，三间发钞银行今日起至今个月21号提供新钞同迎新钞俾市民兑换。三间发钞银行喺提供换钞服务嘅头3日，即系今日至后日，提早营业时间至朝早8点，喺早上8点至9点。專門提供換鈔服務，又提供總值3000元的新鈔套裝，包括100張20元同20張50元新鈔。其中在匯豐銀行的旺角分行，朝早有不少市民來排隊換鈔。有市民說今年兌換了5000元新鈔，利是金額會較大封，所以補回去年的利是。汇丰香港区财富管理和个人银行业务分销主管彭淑贞表示，银行提供不同渠道给市民预约换新钞，预约情况有双位数增长，银行相应增加纸币的数量，同时会推广派发电子利是。港大医学院研究发现，及时接种新冠疫苗加强剂可以有效减低 Omicron 突破感染率，并降低染疫反应。港大医学院临床医学学院微生物学系研究助理教授周润宏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三剂疫苗的免疫反应可以有效预防 Omicron 感染，同埋可以缩短感染后的康复时间。他提到，接种疫苗后大约6个月后，体内抗体水平已经下降至很低的水平，因此是打加强剂的最佳时间。研究又发现，已经接种3剂疫苗的人士，如果及时接种2价疫苗，能够增强针对 BA.2.1.2.1、BA.4 和 BA.5 变异病毒株的中和抗体效力。周润宏建议市民接种2价疫苗作为加强剂。南韩疾病管理厅表示，寻日系由中国内地入境短期居留旅客要喺机场接受核酸检测措施，实行第3日，新冠阳性比率上升至30.1%。韩联社报道，寻日由中国内地抵达仁川国际机场嘅旅客，其中327名短期居留人士接受核酸检测，103人确诊，比率由措施实行首日的20%升至第2日的26%，第3日是30.1%，3日平均阳性比率是26.1%。报道话，鉴于今日起嚟自中国内地的旅客需要在登机前出示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入境后在机场检测阳性比率有望降低。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选举继续陷入僵局，经过2日共6轮投票，仍然没有结果，决定再次休会，直至当地星期4中午。 在大約20名共和黨強硬派反對下，獲提名的共和黨領袖麥卡錫在當地星期三的三輪投票中繼續無法取得過半票數，其中在兩日以來第六輪投票中，麥卡錫取得201票，民主黨眾議員傑弗里斯再次拿到最多的212票，兩人得票都未過半數。由於未選出議長，眾議院運作受影響，包括新一屆議員無法宣誓就職。美國廣播公司引述消息報導，部分麥卡錫的盟友正探討核選項降低選出議長所需票數的門檻。總統拜登形容眾議院議長選舉的僵局令國家尷尬不是好事，他希望議員能夠齊心協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大致多云，有几阵雨。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093点，升300点，成交金额102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50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04点，升20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6.2，升3.35，阿里巴巴100元升3.6，美团189.8升8.5，盈富基金21.2升3毫，恒生中国企业72.62升1.12，南方恒生科技4.43升7.6，快手系79.55升2元，药明生物68.4升2.2，感恩生值7.14跌咗1.7。港交所362.2升8.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8，日元132.11，瑞士法郎0.93，加元1.351，人民币6.886，英镑对美元1.205，欧元对美元1.061，澳元对美元0.682，新西兰元对美元0.629。日经平均指数报25782点，升65点。港金报1730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4.77美元，卖出1855.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较早前曾经有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喺九龙货仓。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另外封路方面，红磡学园东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学园东街去返码头围道方向，介乎红磡道至到民乐街之间全线需要暂时封闭。另外红磡道去返土瓜湾方向唔能够左转入去学园东街，大家要留意返。仲有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呈祥道去葵涌道马加烈桥底方向荃湾，红磡绕道都会海入尖沙咀，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方向，仲有屯门黄珠路隔音屏龙门居。另外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专心驾驶，时刻留意路面情况，揸车的时候千祈不要分心做其他嘢。好了，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内忧外患，名誉地位，权力势力，个人利益。每个职场都是一个修罗场。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周末影院特惠主角齐本安，可不可以带领企业脱离巨大困境，完成改革任务，成功特惠？ 特惠逢星期六日上周十一点，一连两集，港台电视三十一。 烟火人生， 心有所居， 国剧八三零心居。 海清、童瑶、张仲文、冯绍峰领衔主演， 剧中展现出由海清饰演的冯晓琴和童瑶饰演的顾清如这一对姑嫂为代表的上海市民在生活泥沼中孜孜不倦努力的故事。 国剧八三零心居， 一月三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搭扶手电梯方便又快捷，已经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是一个不小心就可能酿成意外，所以搭扶手电梯千万咪睇电话，要紧握扶手，左右两边都企得，临到地面就提脚搭过去，小朋友要有大人陪住，推住 BB 车或拎大型物件就要搭 lift。 机电工程处提提你，细节要留意，齐手盔搭扶手电梯。 哇！今日直播室真系红运当头，红光满面，因为我哋有红当道非常红嘅麦玲玲师傅，炮竹一声除旧衰，铺铺万丈迎新春。喺呢个农历年即将嚟到嘅时候，梗系讲啲开心嘢啦。由今日星期四开始，一连三个礼拜，麦玲玲师傅会喺风骚爆人同你讲来年种种同埋生肖，记得听啊！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好啦，再提提大家咧，我哋嘅利是封咧已经派晒噶啦，不过二台嘅利是封就未派晒，晏啲可以再听下其他节目。 冇错，晏昼嘅其他节目啊吓，请留意。 爱好系列， 今日爱好系列系向顾家辉先生致敬嘅。咁啊，头先啊马老师咧就介绍咗一首咧， 爱你， 不如由你开始再介绍埋第二首，好唔好？ 好啊，嗱，我响1987年就加入TVB 嘅，我好似系瑞咁样样，我真系好遗憾。我入咗 TVB 几年，我冇同啊顾家辉先生合作过啊，或者一啲乜嘢嘢拉楞啊，完全 唔会噶，因为你编剧嗰边系冇乜机会合作。 有时有啲综艺嘅节目，但系都系好遗憾，即系我见识唔到一个咁劲嘅人物啊，咁有真系有啲即系失落。但系好彩，我哋啱啱入去 TVB 做编剧训练嘅时候咧，有一位老师都系。填詞人嚟嘅就係鄧偉雄先生，因為佢都有同阿顧家輝先生合作過嘅，咁佢就係教我哋一啲編劇。咁啊，鄧先生其實都係啲國學大師嚟嘅。咁佢介紹咗一首歌，佢話佢都幾中意嘅。但係其實佢同阿顧家輝都好多合作嘅，例如《京華春夢》啊，《萬水》 千山 總 是 情》啊，同埋啲武俠片《楚留香》啊，都係佢寫嘅。咁佢同我哋分享，因為佢教我哋編劇咧。其實佢係好隨意嘅，佢冇啲理論，佢只係講一啲心得或者叫心血來潮係點樣樣。佢就係講佢有一首歌，嗰陣時就係套電視劇叫做《楚河漢界》，咁其中有一首插曲咧叫《楚歌》，就係張學友唱嘅。咁我其實自己之前都聽過，我覺得好好聽，但佢話俾我聽。呢首歌其實真係好難填，佢唔係一般嘅情歌，唔係一般嘅武俠片嘅主題曲。但係佢話佢即係佢講翻佢創作嘅歷程俾我哋聽啦，因為其實編劇都係創作。佢話阿輝哥就俾咗呢個音樂佢，佢話好好聽。佢要將一啲古代嘅嘢，即係楚國，你諗下填翻落去嗰陣時嘅情懷啊！啲人憂國憂民啊，配合翻電視劇啊，其實佢話真係好難。 佢好大壓力，佢話未試過咁大壓力，因為之前咧頭先講嘅驚華春夢咧，佢好容易嘅對佢嚟講，因為你只要講一啲嗰陣時嗰個年代啊，係 一個虛構嘅故仔嚟㗎嘛， 就好易搞。但係楚歌佢話佢用咗好多時間，又要做資料搜集啦，仲等等等等。咁佢話佢自己都幾滿意呢首歌嘅。後來佢話呢，佢俾顧家輝先生嘅時候呢，以佢當時嘅身份，佢都有少少嘅戰戰兢兢嘅，因為佢覺得呢個音樂太好啊，如果佢嗰啲詞稍有差池呢，佢覺得真係爭咗少少。係啦，咁我今日介紹呢首呢楚歌，我自己好喜歡嘅，希望同大家分享一下。 好听到唔想停啊！ 系啊， 呢只歌真系好好听，同意阿马小强所讲，个 melody 系好好听，同埋真系我都幻想系好难填嘅。 吓、你头先咀嚼嗰啲词真系好靓， 冇错冇错，系一首嘅非常好嘅作品。 我亦都向你致敬。 点解啊？ 因为今朝早我喺同你讲，即系就喺度讲话，佢拣啲咩歌？第一，我哋惊撞；第二嘅就 系 会惊诶，啲嘢会唔会承托唔到啊？又或者嘅里面嘅内容会唔够丰富啊？咁样，跟住我就问到佢嘅时候，我就觉得明啊，咁样，跟住头先一听翻，我就记 就记啦。 佢你唔为意啫，你都系为咗节目好啫。 唔系唔系，我因为惊， 我知啊，我 希望可以尽量可以 明白， 系我哋嘅爱好系列咧， 梗系啦，今集 都有我哋嘅精神喺度， 你会留噶。 其实咧，嗱，阿马小强头先阿 Sarah 都讲咗，同阿辉哥哋诶冇乜特别嘅工作上接触。 系啊， 但我有一次好有趣嘅接触咧，就系同阿辉哥同阿詹叔咧，系一齐跑入厕所，因为有一次做呢一个作曲家作词家嘅评判啊，做嗰啲 cash 作曲。咁你知做评判咧，你基本上系。人哋未唱晒，你就走唔开。 系啊， 我最记得嗰次就一齐三个平平白白跑咗洗手间，就系因为一完咗评判可以休息啦。其实好长嘅一段时间，即系咁咯吓。好啦，呢只歌咧，即系喺呢个资料上面咧，就阿辉哥话佢最中意呢一首作品，其实都好难。我之前问过，即系话你自己，譬如话喺呢个作品揾唔揾到只最中意咧？咁佢冇讲原因嘅，纯粹就。喜欢呢一首作品 哦，佢有过，佢有讲嘅。佢因为其实佢就系希望可以喺一啲嘅就系中式嘅曲风里面，但系可以渗有嘅就系西洋嘅乐理喺里面。 系、啊，因为佢去美国深造翻嚟， 冇错。 咁啊，明白啦。 喺波士顿嘅 呢个系最新，应该唔系最新咧，即系新录音，就唔系最第一次大家喺 TV 听到嘅版本。所以个编曲系有少少唔同咗嘅，一首新嘅混音同埋录音版本，属于叶振棠唱出。听到呢一个旋律，可能大家已经记得啦。歌名就叫做《望尽心中情》。 望尽心中情，遗下爱与。任笑声送走旧愁，让美酒洗清前事。四海家乡事，何地我难知。唇已吹，寸心自愿，任脚走，赤躯随缘，难分醉醒，换世就容易，始终胜负只有天。难忘再有思，就与他永久别离，未去想那非和事。就容易，始终胜负只有天知。披散头发独自行， 种种梦难忘，再有思就与他永久别离，未去想那非和事，未记起从前明天。 来自电视剧《苏乞儿》呢首歌曲，我记得嗰阵时咧，最后嗰幕咧，周润发咧即系变成乞儿碌咧咁样样，就播呢首歌曲，哇，嗰种感觉咧沧桑到不得了。 嗯， 啊，就系、是、呢首歌 曲，都伴随咗我哋好多画面噶， 好多， 即系唔系净系歌曲咁简单，所以其实嗰样嘢系好圆满嘅。 嗯， 好啦，咁其实你话讲开话，你头先都讲紧嘅就系话喺啊辉哥佢自己要拣嘅一首歌曲嘅就佢喜欢嘅就系《忘尽心中情》啊。咁其实我有幸地就系因为要做一啲资料嘅时候。你听了有很多他的生低啦，有一些他在生前的时候接受过的一些访问啦，又或者就是你要看看的就是有关于的就是他一些的资料啦等等等等。其实歌曲里面的话他曾经有讲过的作不同类型的歌曲的话实际上都有不同的需要，例如他就是要写儿歌。melody 一定要简单，但系个问题系可能系中间嘅一啲，譬如可能系合唱嗰啲部分啊嘅话咧，好可能嘅就可以系比较丰富一啲。咁但系其实有时有一啲嘅歌曲嘅话咧，其实都系会有起承嘅转合，以及嘅就系有啲嘅歌曲咧，其实基本上咧就系佢会觉得嘅就系可能个编曲方面嘅话咧系比较难度高啲嘅。要讲嘅话咧，辉哥亦都话佢自己最喜欢嘅系编曲。咁而有时有啲嘅歌曲嘅话，佢里面嘅复杂性系会比较高啲嘅。而呢一首嘅歌曲嘅话，曾經亦都有問過佢，就係話如果你要比分自己啦，最滿意嘅、最滿分嘅、一百分嘅係有邊一首嘅歌曲咧？就係我而家揀嘅呢一首啊。另外當然有一首嘅歌曲嘅話，佢話佢自己好喜歡，但係好可惜係冇紅到嘅，係畫出彩虹。但係呢一首嘅歌曲嘅話，亦都係輝哥自己滿意自己嘅歌曲嘅呢一首嘅滿分之作，就係、是《世間始終你好》。 世間是否痴心最高？另有高处比天高， 在世间自有心比痴心更高，但爱心找不到被你抱， 一生还比你 一生高， 真爱有天高， 千百样好。 心不知边个高，或者处照同同意。 作为一个喜欢听歌的朋友，这六个字就送给辉哥了，世间始终你好。用这首歌结束我们这个特辑，怀念辉哥当年情，所有他的美丽的音符尽在脑海中，希望辉哥另一个空间活得更加愉快，我们不会忘记你的。 多谢你留俾我哋好多好多好多好听歌曲。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漫长路快要走过，终于走到美美晴天。声声欢呼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晴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外交部网站发布两国联合声明，提到在游戏合作领域，双方同意在已有成果基础上，尽早重启海上游戏开发磋商，并在太阳能、风能、电动汽车、核能发电等领域探讨合作。两国元首强调，南海争议不是双边关系的全部，同意妥善管控分歧，在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等基础上以和平方式处理争议，双方决定建立中国外交部海边司和菲律宾外交部海洋司直接沟通机制。是双方决定建立中国外交部边海司和菲律宾外交部海洋司直接沟通机制。天气方面，广东沿岸普遍晴朗，同时华南北部气压正系上升，一股较干燥的东北季候风会在明日影响广东。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星期日和下周初大致多云有几阵雨。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987点，升193点，成交金额108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50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04点，升20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5.2升2.33，阿里巴巴98.5升2.1，美团187.9升6.6，盈富基金21.12升2毫，恒生中国企业72.28升7.8，南方恒生科技4.04.06升咗4.4。快手79元升1.45，药明生物67.75升1.55，感恩生值7.06跌2.5，友邦保险89.45跌9。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18，英镑9.412，瑞士法郎8.411，澳元5.318，加元5.787，新西兰元4.899，歐元是8.2937，每百日元對港元5.908，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8.16。日經平均指數報25769点，升52点。港金報17290元，跌咗7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53.81美元，賣出1854.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对出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环宇海湾呀。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葵涌公园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环宇海湾。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爱民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坑口的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近泽福路一段车多，另外屯门的井财街有路陷，井财街来回方向介乎青山公路的新墟段至到清翠径一段都是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53号去荃湾方向，港铁巴士路线 K51 去大榄方向和 K51A 去扫管笏方向都是要改道行驶的。咁另外，紅磡嘅學園東街都係有緊急工程啦。學園東街去翻碼頭圍道方向，介乎紅磡道至到文樂街一段啦，都係全線封閉。咁影響到而家紅磡道去翻土瓜灣方向嘅車，不能夠左轉入去學園東街。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思瑞入口方向沙田、紅磡繞道都會海入尖沙咀、呈祥道落葵涌道馬嘉烈橋底荃灣、粉嶺公路大頭嶺來回同埋黃珠路隔音屏方向龍門居。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变摆又要 keep fit， 为了扮靓就 keep fit。有个摆。 正所谓唔做点知身体好。为了靓靓，一于齐齐认真玩健身。电视节目唔做点知身体好，由两男三女五位超榜素人组成 Keep Fit 志愿军，跟随魔鬼教练狂操健身，燃烧生命，只求燃烧脂肪。你都想偷师？今晚八点，港台电视31。 最近喺地盘整亲啊！工商唔使愁，有劳工处建造业工商雇员复康先导计划，帮你嘅神队友。受伤工友唔使轮候，就好快可以接受私家复康治疗，全程有专人跟进，咁就可以快啲好翻开工啦。私家服务都只系公立医院收费，雇主要依法喺工商发生14日内情报。计划热线2293-7000。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放手快活人。 年行大运，有请！ 哇，喺今日直播室真系红运当头，红光满面，因为我哋有红当道非常红嘅麦玲玲师傅， 师傅早晨。 啊，咁啊，每一年梗系见师傅一次啦。第一咧，俾啲红光照一照啊嘛，咁好运都跟住嚟。第二样嘢咧，梗系要问下佢啲关于咧各个生肖嘅嘢，嚟紧呢一年有啲咩要留意啊，等等等等。 大家真系非常之好运啦。咁啊，因为咧就阿玲玲师傅咧，唔单止嚟一次，我哋仲会希望嘅就系嚟紧呢几个礼拜嘅话，我哋都俾多啲有关于嘅就系来年啊吓，有啲咩嘅好运嘅生肖啊，又或者就有好多呢咁嘅 tips 嘅话，都会一路咁送俾大家嘅。 多谢玲玲师傅， 多谢。 玲玲师傅而家好忙碌噶，真系要揾佢咧，真系好辛苦，因为咧佢阔咗声啊喺香港，阔咗声又唔知去咗边度，系咪？ 但都一定要嚟呢度嘅。 哎呀，好多谢嗱，咁啊，今日一连三个星期啦，大家留意住呢一个时间咧，玲玲师傅会出现。今日第一次，我哋讲咩好咧？ 喂，我哋要讲系咪嚟紧咧？最近嘅系咪嗰啲咩美雅幻神啊？ 快啦， 仲有几耐啊？ 因为其实咧，以前中国人咧，一到咗腊八啊，腊八咧即系十二月初八咧就开始。真系踏入过年呢个序幕噶啦吓，越有钱嘅人就越早准备过年噶，你哋开始准备未啊？ 准备啦，系财政嚟准备啫。 样样嘢都得，系财政未得。 系啦，因为以前咧，所有大户人家咧都会好早，大约腊八到咧就开始预备过年嘅嘢。而腊八以前咧，皇帝咧就会整一啲所谓腊八粥啊，即系等大家咧就会去即系爱嚟保平安嘅。但系如果嗰个大臣收到腊八粥嘅话咧，其实系好嘅，即系代表佢个官运又亨通，新人哋皇上又对你特别宠爱吓。 即系会有人收唔到噶？ 有梗有啦，拣啲人送嘅啫嘛。 咁咪好大压力咯？你收到未啊？你收到未啊？吓，你收到 翻啦咁啊！ 妃子咧，啲妃子会收啲咩？ 妃子都有粥食嘅，睇下皇帝赐唔赐啦。 有粥食粥，有饭食饭。 以前所以腊八粥咁啊，开始真系一个序幕噶啦。咁啊，中国人啊过年你知啦，农业社会嘛，始终咧年系大节，咁啊要好早预备啊，冬天啦，即系大家要开始做好多嘢。咁所以咧更加贴近嘅咧就系我哋讲嘅美牙啦。 美牙， 美牙而家香港少啲啦，当然但系旧式嘅铺头仍然有。美牙 做生意嘅要噶。 系啦，就系农历嘅十二月十六。嗱，我哋以前细个咧，你会见到咧啲铺头咧初二十六咧。是在度烧下衣纸噶， 系啊系啊， 得唔得啊？得唔得？ 序幕嚟噶嘛？呢个系 系啦。咁但系点解会有美牙呢？其实美牙系一个古代嘅雇佣制度嚟嘅。 古 人就一点解叫雇佣制度啦？以前咁嘅，以前啲人就好含蓄噶，就唔好似而家咁啊，话唔用你啦，炒你啦，就劈封信你即系唔使翻工啊，即系咁唔会嘅。 咁以前咁你唔讲出嚟，咁佢点知啊？ 嗱， 以 前美牙食鸡咯， 有只鸡啊嘛，有只叫无情鸡系啊。 对住你啊， 系啦，就即系等于唔用你，出年我哋可能用你唔到啦，咁样嘅。咁呢个鸡头对翻老板自己咧，就即系唔炒人。咁同埋佢亦都系一个同大家，即系你会同一啲有生意往来嘅人咧，一个年终嘅聚会啊。你譬如以前咧，因为系逢初一、初二十六，大家落墟市嘛。咁你攞啲嘢出嚟交换，我攞啲嘢出嚟交换，呢个做生意系啦。咁到咗年尾，我哋同一啲关系户，即系大家做过生意嘅，食一餐饭，即系啊，过咗美牙就唔收数啦。嗱，争人钱嘅话，你就好收埋；过咗美牙就唔追人钱噶啦，即系冇人再追噶啦。 系啊， 系啊，你即系埋个年数噶啦，即系大家 share 数嗰啲又要做好晒佢，所以美牙系一个比较重要嘅交易日。咁啊，除咗我哋话啊，每年啊出去墟市，大家初二十六做惯生意嘅食餐饭，我哋对啲员工，如果你真系有奖励嘅喺呢个时间俾个 bonus， 唔用嘅或者冇能力再请嘅喺呢个时间话俾佢知，等佢回乡啦。咁所以系好忙碌噶， 好多嘢做嘅。 系啊， 咁你话俾马小云听未啊？只鸡有冇对住佢？ 我只鸡系 整多几个鸡头俾佢 ，pat pat 俾佢。 点解呢？冇意思，呢个鸡有四个头嘅咁。 我唔食饭，我请假。 啊，原来咁样嘅。 系啦，咁啊过咗美牙，大家就开始即系以前再讲究啲咧，有啲官门咧，即系开到年尾嗰日开始未必做，或者早几日争拣一个叫收炉嘅日子咧， 系 就会封印啊，即系将嗰啲公司嘅人，公司嘅人。包起佢， 唔用啦， 唔用啦，都系一个仪式嚟嘅。 点解啊？ 因为 收 炉啦嘛， 大家唔喐啦，即系啊喂，我公司其实而家好多厂都系咁嘅，都仍然叫我择一啲收炉嘅日子嘅。即系我哋好啦，我哋放啲员工翻乡下啦。喺大陆好多时做工厂嘅，咁佢哋春运嗰啲时间系啦，回乡啦。咁我哋就正式有一餐饭食，同埋正式有一啲仪式，代表我哋今年唔做住。亦都有人话，譬如要卖嘢嗰啲咧，话如果你有件货卖极卖唔出。咁你绑条红丝带扎佢过年，到出年一开年就卖得出噶啦。 O K， 我成日喺度谂咧，如果人嫁唔 嫁唔出嗰啲，绑红丝带一过年就嫁得出啦。 阿师 傅嗱，以前咧农历新年真系嘅，我哋咧好多嗰啲香港嗰啲铺头咧收炉噶嘛，会有收炉呢个字啊嘛，冇 咁系贴出嚟嘅。 系啦，直接写收炉，咩岁晚收炉咁。我想问啦，但系而家咧去到今时今日，有啲铺头为咗争取多啲营业额。唔收炉喎，佢照营业，咁不过收贵啲，或者咩师傅又加啲咩水，即系加啲收费啦。 以前剪头发都系噶，过咗美牙 double 噶啦， 好 贵啊！ 但我想问，如果唔收炉咧，对个铺头会唔会有影响噶？即系会唔会你冇收炉，即系会唔会有啲 运气啊？ 运气上嘅阻滞， 关唔关事 嘅？直踩轮 唔关系，因为佢冇收炉呢个动作就冇开炉噶啦嘛。咁所以因为易经嚟讲就系你有个吉凶嘅产生，就因为你有一个新嘅动作。咁如果你年终无休 覺得冇所謂。 哦，都唔使介意嘅，即係如果嗰啲即係年終無休改一個， 係啦，都仍然可以。 好啦，頭先你有講到嘅就係話，即係美牙就係做生意嘅人會比較緊張啲啦。咁如果係話普通一般平民百姓嘅話，喺呢個時候係咪開始要還神㗎啦、嗯？所謂要 係噶、哦，差唔多啦。因為還神日子咧，亦都要有時要揀一啲靚日子嘅。 要還啲咩神啊？ 睇你年初做咗啲咩啦。 因為我哋借唔少嘢㗎嘛，係啊，大佬。 冇錯冇錯冇錯。 係啊，借富啊，嗱好多嘢啊。 Suppose 還太歲就應該還咗㗎啦，而家就 too late 啦嚇。還咗因為太歲係冬至前還嘅。 哦，系啊， 哦，有人未做。 麥玲玲師傅，我想問，涉太歲係咪就一定要還太歲啊？即係有涉就要還。如果冇涉咧，就唔使還，係咪？ 可以係啦， 可以咁講，係 啦，係啦，可以咁講。咁如果嗱，唔緊要啦，即係菩薩慈悲嘅，你年尾之前做翻啦，唔好賺多年啦。 仲有咧，仲有啲咩要還啊？ 嗱，咁有啲人年頭會祈福噶嘛，初一啊、初二啊嗰啲去咗大廟祈福，或者過年嘅時間、新清頭期間，好多人都去會廟宇祈福。一年之後啊，平平安安咁，應該要還翻神，我哋叫酬神。咁咧年尾係要嗱，咁酬神咧有今年都仲有啲靓日子，唔使惊吓。农历嘅原则上早嘅话，12月13就已经应该要还咗噶啦，即系琴日都系一个好嘅还神日子嚟嘅。咁、我哋嚟紧咧，仲有20同埋26都系靓嘅还神日子吓。咁、还神有咩要注意呢？一般嚟讲咧，睇下你去还庙啊，定喺屋企啦。咁、就 去喺屋企都还得嘅咩？咁懒惰嘅咩？ Okay, 我喺屋企嘅咩？ 还你个女神啊 噶嘛， 系啊，屋企有个女神、 啊，点止一个啊？ 系啊系啊，咁有。如果你話依我平時慣咗屋企拜神嘅，咁喺屋企還神家宅還神啦、啊，有啲還埋祖先啊都會嘅。咁啊有水果，通常我哋供咩咧？供水、供果、供花。就供香，咁呢啲即係呢啲基本嘢啦。咁、如果有齋菜供齋菜，咁其實就得㗎啦。咁、可以做到呢件事嘅，係、啦。 咁使唔使品神嘅？即系话请 菩萨，咁要话俾菩萨知边个嘅啫。一般嚟讲点做咧？就即系譬如你话啊，今日大吉良时、大吉良辰、大吉良日，我哋乜宅就即系筹备咗呢啲大香、大宝、水果，系啦，就酬谢神恩，诸如此类。你自己谂啦，作一篇好少少嘅文啦 吓。我好惊噶，呢啲品神嘅就我都唔知点解乱咁讲嘢啦。 即系平时惯咗乱讲。 系啊，你知噶啦，系咪？ 咁啊，心诚则灵，咁啊，系啦， 好啦，咁其實當然啦，咁最緊要嘅就係來年希望大家咧都身體健康，樣嘢都順順利利啦。嚟緊嘅話，我哋要開始講一講嘅就係啲 生 肖運勢咯噃。 嗱，我哋由今個禮拜開始咧，每個禮拜會講四個生肖嘅。係 啦，冇錯。 由邊個開始講起咧？ 由我哋嘅兔年先啦， 兔啦，兔仔啦，兔仔 年啦，係嘛？ 係啊，兔仔就係本命年啦。咁啊，本命年咧都真係要好注意健康嘅嚇。通常咧，本命年咧係影響健康嘅機會高啲，雙沖年咧就係變動比較多，咁所以兔仔咧嘅朋友咧就特別要注意健康，同埋你容易咧情緒低落、胡思亂想啊，咁所以屬兔嘅咧就真係要多參加一啲開心嘅、喜慶嘅事情， 聽多啲風騷浮人， 係、哎、啊，自然開開心心嚇。咁咧嗱，兔仔都唔係好驚，話本命年即係佢有吉星照住嘅。有岁驾星，岁驾是皇帝出巡的星，有这个星呢仍然是代表着你的事业运不错啦。有玉堂星是代表金玉满堂，将星是领导才人才能的星。而文昌呢就读书考试呢，所以但还顾返 睇落。好好啊， 是啦，事业运是不差的。差是一定是差在个身体健康度同埋个人个情绪低落度。因为我们遇上天空星天哭啊。天哭即系个天喊吓，喊得一句句，你就所有嘢见到都哎呀，好似好悲情咁嘅，好似好唔开心，好似好容易。 即系样样嘢就用啲负面嘅角度睇。 冇错啦，其实系胡思乱想同埋负面，所以相对上呢样嘢系要。即係要自己調節翻嘅。咁另外太歲星、劍鋒星都係受傷嘅星，逢係遇上本命年咧，我覺得就盡量唔好參加一啲嘅 高危 活動啦，係啦，因為真係容易受傷。你寧願咧好地地新年頭就話，哎呀跌親咬咗柴添，咁好地地喎，係啦。如果唔係嘅話咧，又拖下到年尾嗰啲咧，啲累積獎金啊再大啲嘅喎，通常 唔會㗎， 係啊，所以我哋 因住獨中。 咁啊，系啦，我哋应验咗先啦，主动应验系一个好办法啦。所以 你听讲嗰啲咩洗下牙嗰啲， 而家洗牙好高技术嘅，唔会有大血嘅正常， 冇大血噶啦。 咁所以索性去捐血啦， 大力啲擦啦， 系啦，索性去捐下血啦，有呢个习惯又帮到人又帮到自己，系咪？咁我觉得都系一件好事嚟嘅。 桃花咧，桃花有冇啊？ 桃花今年系叫关口年，关口年即系你一系结婚，一系分手。咁所以系系就系狠噶啦，喂，同埋就算你结婚期间都容易分手啊。 哎呀， 通常喺本命年嘅期间咧，你就即系啲嘢咧就总之即系 定好个 要守，就要你就好容易同人嘈交，嗰度火啊，嗰度火收唔到啊。譬如好多我见咧，即系差唔多结婚噶啦，哦，大家好啦，结婚啦咁啊，跟住大家好啦，双方家长见面咧，见面啦，你又话摆三围，佢又话摆五围，你又 倾下倾下呢啲就嗌交， 就出咗事，好多时就系倾呢啲嘅。時間就已經出去，所以記得咧就即係籌備得好啲啦。 即係今年唔好搞住啦。 搞又啱嘅喎，所謂中國人話一起擋三災，無起事飛來禍，係衝起係好嘅。所以但係問題你要管理，嗱啲人你搞，人我搞，唔好咁多意見啦。 總之少啲拗叫。 係啦 ，OK 好。 咁可以陀只狗仔飾物嘅。 哦，陀只狗仔飾物。 知道知道。誒，兔年之後嘅話，即跟住就龍 龍 仔咯喎， 龍都係犯太歲。 哎呀， 我哋今日讲四隻，有三隻犯太岁㗎，即係兔仔本命年，龙系害太岁，马系破太岁，得嗰隻蛇呢系冇犯太岁啫，今日四隻生肖之中。 但係阿师傅话其实犯太岁都有犯得劲啲，度犯得冇咁劲㗎嘛，系咪可唔可以咁讲㗎？即係有 可以咁讲，可以咁讲，呢个就要几视乎你嘅命格啦。我哋任人年、癸卯年，癸卯年天干系水，地支系木啦。如果一般嚟讲秋天出世嘅朋友呢，就仍然系叫入运嘅，因为佢需要木啊嘛，咁变咗嚟讲，犯得嚟咧又唔会好差嘅，所以可以放心嘅，系啦。 好，咁而家我讲龙年咯，系咪？ 龙害太岁， 害即系 害即系遭人陷害，有啲人 边个陷害 系啦，即系有啲 friend 嚟害你，有啲人表面对你好，实在督你背脊。 我哋啊， 系啊，咁你就要注意一下啲人际关系。人际关系，但系仍然有 就呢两 个，就两个，系 咪？仍然有男贵人星，男贵人星太阳，太阳系一个远处嘅吉星，有呢个星嘅话咧，其实系可以走动下咯，拓展一啲外地嘅市场。对自己是不差的。 嗯 ,OK, 好 啦。 对啦。 即事业就可以这样啦。 事业可以的。咁如果龙的女仔也不差，因为太阳都是男性贵人星，你遇到的男仔都不差的。咁如果要驼的话，驼只马骝仔咯，马骝仔对你有利啦。对啦，加一个貔貅咁差不多。本因为点解呢，龙呢就本来同老鼠是好朋友。亦都係同馬騮係好朋友，但係點知佢個 friend 啊老鼠又犯太歲，咁啊陀小隻啦，即係自己自身難保啦，係咪先？ 無謂啦，係 啊，搭八跛只八搭嘅落去啦。咁基本上係住人際關係。嗱，至於屬蛇嘅朋友，卒之犯完太歲啦，有天月貴人星、業馬星，多啲走動嚇。貴人有嘅，業馬要係出門嘅，動中生財嘅。家宅運唔好，雙門星、孤神星喺度。咁家宅運唔好就裝修下屋企啦，但始終做嘢嚟講咧，蛇咧開始脱離咗嗰個老虎年嗰個麻麻地嘅運咧，就進入比較好嘅運。 好啦好啦一天都光曬啦嚇，位蛇友們， 跟住馬仔啦， 馬仔就破太歲，破亦都人際關係嘅破壞。今年咧得罪人啊！咁啊，做少啲中間人角色嘅嘢，會對自己有利啲。唔好嘅走去做嗰啲排爛解分啊、介紹啊，到時吃力不討好。有天喜星，開心嘅喜事重重，好多喜事，好多人請你飲啊，或者單身嘅朋友喺喜慶宴會入面能夠遇到一啲合適嘅對象。太陰星，女性貴人星，女性長輩對你有利嚇，咁、所以整體又唔算差嘅。官煞係金錢瓜葛，搞清楚啲錢銀嘢。有乜嘢問題嘅話，今年嚟講咧就要即係啲數目清楚啲，咁啊有可以陀個羊嘅飾物，因為馬同羊係好朋友，嚟到化解一下。 嗯 ，OK， 馬曬個樣似馬個都聽住啦嚇。 係啦， 可唔可以應用喺嘅就係啲樣似嘅？ 咁又 唔就係譬如可能係譬如大佬又似馬騮仔，係啊，咁嗰啲都關唔關事 啊？入格 係啊，即係你話即係要陀住佢嘅話，咪即係可以請佢食 啲飯 啊，帶住佢 多啲，多啲接近我啦嚇。好多謝先。 好， 要知其他嘅生肖，留意下个礼拜四同样时间，麦玲玲师傅会再嚟同我哋讲来年嘅运程。翻嚟就会有 Dr. Eric 同埋今日嘅职业安全短剧，千祈唔好错过啦！送俾你啊，呢一首歌曲《Queens》。 上，偶尔需要落唱，这晚放松去合唱。 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务院发布关于优化内地与港澳人员往来措施的通知，由星期日起，从香港入境人士要出示48小时内新冠核酸检测阴性结果，并填写海关健康申明卡，不再對從香港入境人士實施全員核酸檢測，健康申報正常，而且海關口岸常規檢疫無異常者可以進入社會面，健康申報異常或者出現發燒等症狀的人士，由海關進行抗原檢測，陽性人士若果屬無症狀感染者或者輕症病例，可以採取居家、居所隔離或者自我照顧。當日起恢復在香港和澳門國際機場轉機或者過境進入內地服務，取消對港澳來往內地航班客座率限制，逐步有序增加航班數量，乘客在機場必須戴口罩。另外亦會恢復辦理內地居民旅遊、商務赴香港簽注，逐步有序全面恢復內地與港澳陸路口岸客運和水路客運，為出入境人員快捷通關提供便利。根據港澳疫情形勢和各方面服務保障能力，有序恢復內地居民赴香港和澳門旅遊。日本政府放寬對香港的限航令，星期日起由香港前往日本的航班可降落原有七個指定機場以外的其他日本機場，航空公司亦都可以增加赴日航班。旅遊業議會說，農曆新年增加日本團有難度，相信新安排對自由行旅客吸引力較大。有旅行社預料放寬限制後可以回復兩至三成生意，多間航空公司說會調整航班配合需求。房委會本年度錄得超過57億元綜合盈餘，預期下年度將大增至大約190億，實際資金結餘將升至630億。不過，房委會預計未來十年的第二個五年期要供應超過200,000個公屋單位，建築開支將是頭五年1472億元的兩倍以上。房委會財委會主席陳家洛說，目前難以估計屆時財政上是否能夠足以應付，但強調政府已經預留824億財政儲備。天氣方面預測，本港部分時間有陽光，今晚大致多雲，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和乾燥，星期日和下周初大致多雲有幾陣雨。現時氣温21度，相對濕度6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活人。 做只喵，做只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多谢 Eric， Happy New Year。 你点啊？上个礼拜咧，好似话你有少少唔舒服噃，而家好翻嚟啊？吓、啊， 好似 唔系狂犬症系嘛？ 好似咁慢嘅你，冇事啊嘛？ 你都话佢慢啊？咁佢真 系 好慢啊！ 阿、啊、Eric B B， 你 OK 啦嘛？ 我要人照顾啫。 哦，你要人照顾我。 哦， 因为我煲啲嘢俾你啦，好唔好？ 系啊，好啦好啦，啲兽医护士应该都可以照顾你。 好嗱，其实咧嚟紧呢个农历新年咧，我哋咧即系中华成日会话洗邋遢洗邋遢咁样啦。我想今日咧将个话题不如转转咧，猫狗嘅清洁或者卫生咧，其实我哋要点样留意嗱？好简单啦，譬如我屋企有养狗仔嘅，咁好多时咧我就见到啲狗仔食嗰个碗啦吓，因为我嗱每一个人嘅习惯唔同啦。咁嗰啲碗咧，我记得有时因为佢啲食得好乾淨，我就唔係餐餐洗嘅，即係我真係見到有，譬如有時咧，如果我倒咗啲狗仔罐頭，嗱咁啊要洗啦，狗仔碗係濕嘅，你知邊啲濕嘅食物啦， 罐罐啊嘛，所謂 係啦，咁就會殘餘一啲嘅汁液啦，或者係啲好似睇落係污糟嘅漬咁樣，我就會洗。但平時啲狗糧一粒粒嗰啲餅乾仔咧。食完好似睇落冇乜嘢咁，咁我就唔會洗。其實 Derek 呢個習慣咧，你有咩睇法啊？ 嗱，我哋最常見做醫生啦，我哋最常見睇嘅病痛咧，就係肚屙同埋嘔噶。咁就即係好多時你問個客人咧，話有冇食錯嘢咁啊？正常咧，咁有啲問題。咁有時真係冇嘅。不過咧，如果你問深嗰句咧，原來咧喺即係嗱，三分一嘅人咧，其實咧 prepare 啲狗嘅嘢食咧，就唔會用，即係我同你整嘢食用個砧板噶嘛。 嗯， 係啦，你唔會擺喺台面噶嘛。 唔會啊。 不過咧，三分一嘅人咧，prepare 狗嘅嘢食咧，就唔會用個砧板嘅，用台面啊，用唔應該用嘅地方嘅。 梗係咯。 但我唔係好明點樣 prepare 啊？其實狗糧我哋倒落去 嘅 啫嘛。 會煮嘢食嘅。 即係唔係開罐罐食狗糧？ 好多時都當狗糧係。深口唔需要咁乾淨嘅。第二樣嘢啦，就係頭先你講嘅嘢，22% 即係五分一嘅人咧，就好似你咁咧，就啲狗用完啲嘢咧，就一個禮拜洗一次嘅啫。呢啲18% 即係另外嗰五分一人咧，就三個月先洗一次。 哇！你啲 percentage 係咪你估嘅咋？ 我唔係估噶，估噶呢個係CDC 即係美國嗰、那個 咁犀利，你成日講得出個數字 嘅數據嚟噶。所以就即係你諗啊，即係你頭先講話。佢食完啲乾糧，好似好乾淨，咁好明顯唔乾淨啦。 同埋咧，都 Derek， 佢哋會自己揾條嚟舐乾淨佢噶嘛？啲狗仔有時佢會舐到睇落好似真係， 最係粒都食， 係睇落真係好似冇乜嘢咁。我係嘅，我真係唔係餐餐洗嘅。 係啊，因為口水污糟，唔係反應。 同埋加埋咧，你用你口水何來可以整走油咧？佢基本上油淋淋咁樣，加埋有少少營養，加埋少少狗嘅蛋白質，加埋咧佢水兜都污糟嘅。咁入面呢有三門字菌啦，有 E. coli 啦，即係基本上係特別如果隻狗嘅抵抗力嗰排差呢，就好容易肚屙㗎啦。 多謝 Eric， 我而家為咗我隻貓呢就整咗有一個呢有 filter 㗎，同埋要插電㗎。佢不斷咁樣，我就覺佢聲稱啦，就叫循環咁樣咧，會幫你個 filter。但係咧問題係個，我都要兩個禮拜就要換一次㗎啦。咁呢個會唔會好啲啊？ 唔好啲嘅，一樣嘅啫，其實。 死咯！ 咁應該點啊？咁應該點啊？ 洗噶個水兜， 日日洗啊！ 反而仲衰啊嘛！ 係啦，條衫又污糟邋遢，個 filter 咧係 filter 啲大粒嘅，即係嗰啲數嗰啲微粒嘅啫。基本上咧，佢啲 filter 係即係咁樣講咧，人嗰啲都係嘅。你知唔知你好中意買嗰啲即係嗰啲牌子？ 係啊！ 水喉嗰啲嘢啦。 冇錯。 系啦，嗰啲咧其實咧有好有唔好嘅。好咧就即係如果你 keep 佢跟住個指引做咧，就其實就啲水乾淨啲啊咁樣啦嚇。不過大部分啲人都唔跟住做嘅。 係啊， 所以咧其實咧嗰個 filter 咧，因為佢製造咗一個好大嘅面積俾啲菌種嘅，所以如果過咗少少期咧，就其實咧一般嘅即係呢個真係又係真水果數據嚟㗎。一般人用嗰啲 filter 咧，啲水咧 on average 係污糟過你唔用 嘅。哎呀， 用咗污糟過唔用， 係嘅，因為你個 filter 啊嘛， 係 啊，你提供佢又濕濕潤潤啊，係啊，黑啊啲咁嘅地方咧，我都試過。 你頭先講過你嗰部機啦，我問你啦，入邊有啲一定有啲即係。 啲咁嘅厚嘅接驳位啦。 有啊， 嗰啲又点使咧？嗰啲又点使咧？ 使唔到啊， 系 啊，系啊，我净系提使嗰个 filter 咯，就换个 filter， 我以为咁样会好啲、哦，但系又咁，因为咁嘅话咧，我唔知点解嘅，因为佢有啲水咧，你喐下喐下咁样咧，只猫仔事实上又真系咧饮水 嘅，多啲水嘅 多啲啊，系啊， 嗰啲有好有唔好啦，不过就。最好隻貓其實有啲貓係需要嘅，特別如果你隻貓有即係譬如結晶石啊咁樣咧，我用緊要。不過一般貓都唔會結晶石嘅，有啲貓會啫、 嗯， 所以就一般貓都冇需要買一個咁嘅機去做。嗯、總之咧水都要你嚟 洗。啊，仲要做啲問你啦。 啊，都得。不如咁啦，剩翻兩分零鐘，可唔可以講下我哋正當點樣處理貓狗嘅食具啊？ O K 嗱，暖水洗啦，如果你摆喺个洗碟机成嘅，咁都 O K 嘅，不过就因为佢啲嘢同我哋啲嘢差唔多样污糟，unless 你唔系洗嗰兜特别污糟，你就唔好同你啲嘢食嘅洗啦。 使唔使用洗洁精洗啊？使唔使？ 吓、啊，使唔用洗洁精？ 要用普通洁精，同埋啲猫狗咧好敏感，佢嗅觉好强嘅，所以好多我哋嗰啲洗洁精咧，有啲嘢，譬如酸性，好似檸檬味啊、香花味咁样咧，就唔系咁好啦。 系啊，佢哋唔中意噶。 系啊， 我洗完之后，跟住佢猫喺度闻，佢就觉得呢个有檸檬味嘅猫粮。 佢系咪嫌你洗得唔干净啊？ 市面上都有好多啲环保啲嘅洗洁精啦，人又好，动物又好，你可以用嗰啲啦。就嗰啲就即系去到冲咗落海嗰阵时，就冇咁伤个环境啦。同埋咧，記得，同埋你唔止要洗你個手水，就你多儲嗰啲狗糧嗰個殼嗰啲殼啊，個桶啊，嗰啲用完應該要清，唔好永遠都留定三粒就擺新入去。 係喎。 咁有啲天靈老師，你做乜嘢啊？買緊滷水牛肉咩？咁唔得啦。 我以為咁樣啲味道會濃啲， 係啦，同埋嗰個 container 要拆，因為市面上有好多啲即係特別送嗰啲咧，就一個垃圾桶咁樣啦。不過上面其實個蓋唔係封氣嘅，所以變咗咧就咁好似垃圾桶可以掀蓋咁樣，嗰啲其實會容易污糟啲，因為好明顯污糟嘢可以浮落去啦。 嗯， 哇！真係你唔講，我真係冇諗過， 我都冇諗過。 真係啊，人洗邋遢 成日都肚屙咁，我問點解咁？即系你 我以为佢见到我素颜嗰个样子，就呕咗。 但系佢唔系可能玩完食完嘢之后就唔好唔好即系同佢玩啦。有几个原因啦，某一个就即系帮佢消化先。 哦，真系噶，可以噶。 系啊，同埋嗰啲狗食完嘢玩就可能反胃啊，好大件事。加埋即系卫生添啦，因为佢成口嘢食咁啊，佢舐你咁就周围都嘢食噶啦。同埋即係好明顯室温好緊要啦，同埋如果你煮嘢食俾佢咧，就記得如果你因為而家有啲嘢係冰凍解用俾動物食嘅，咁記得你冰即係解用咧就唔好擺室温解用，你擺喺雪櫃解用，擺喺最底嗰格。就如果佢解用嗰陣時有汁滴咧，就會滴到你成個雪櫃都係。 話時話你講開又講，其實佢哋食唔食得凍嘢㗎？譬如我食緊啲，我唔知啊，呢種凍嘢啦，譬如凍嘅生果咁樣，佢哋想食，我冇佢個肚接唔接受凍嘢 嘅。OK 嘅，即係如果你話我有啲狗糧食唔曬，擺雪櫃咁樣啦，都 OK 嘅。咁樣就好明顯，你本身畢咗出嚟食唔曬啦，唔係佢用口咬完擺翻入個雪櫃咁核突啦。咁嗰啲咧就都要叮暖佢少少好啲嘅，因為有啲 唔好太凍， 咁凍嘅嘢咧，即係急凍嘅嘢咧就會嘔嘅。 好啦，唔該曬，多謝曬，多謝你啊，唔該曬，拜拜，再見， 拜拜。 好啦，咁喺呢个时间咧，我哋一阵间要听呢个即安剧，而听日星期五咧喺10点风骚快朋友再见大家啊！希望今天咧大家开开心心，想挂住我哋嘅听翻重温 ，OK， 好的， 听朝见， 拜拜， 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好快就大年初一啦！ 哎呀，娘子，我一早已经买定好多好靓嘅装饰，听日就会将客厅、花园好好 decorate 布置一番。 阿 Sir， 相公，你话如果我哋可以将啲春联，又或者系挥春挂得好高好高，咁咪可以成为全村最有气势、最特别、最瞩目嗰家人咯。 好高好高，例如挂响树顶， 差唔多啦，高过树顶仲好啊！啊，相公，你一定可以帮我达成愿望噶。 俾一晚时间我好好谂谂，应该点做先？啊，星宇师傅，我等咗你成朝咧，你终于出现啦！ 小强兄，你晨早流流就派人嚟揾我，唔知系为咗咩事咧？ 唔好意思啊，星宇师傅，因为咧时间紧迫，所以咧只好一早就请你嚟到。系咁嘅，我想你帮我搭建一个竹棚架。 搭建竹棚架咁突然？ 星宇师傅行走江湖咁耐，应该冇嘢难到你嘅。你知乜嘢系竹棚架嘛？ 我当然知道啦，只不过无端端点解搭建竹棚架呢？ 是咁嘅，就嚟大年初一啦嘛，我想搭个棚架，用嚟将啲春联、挥春挂到有咁高，得咁高。 挂咁高做咩啊？俾边个睇啊？ 挂得高先至够威咯。 你系、啊？ 我系佢娘子，你唔识我咩？ 啊，唔好意思啊，夫人，你未梳洗打扮，我一时认唔出你。 我的素颜都一样是这么漂亮的，我自己加的可以剪了它。哎呀，你份人真是无礼了。 娘子，是我专程叫星宇师傅来帮我们搭建一个竹棚架，这样才可以将装饰挂得高一点嘛。 他是不是识的？那你还等你做什么呢？快点动手起棚架啦。 星宇师傅，因为时间关系，我已经吩咐下人帮你买了一些用来搭建竹棚架的竹竿和木材，如果不够的话即管开车，我再叫人去买。 小强兄，我要讲清楚，唔关我能力事，但系竹棚架唔系话搭就搭噶噃。 咁你要点样先至肯搭啊？系银两嘅问题，咁就绝对唔系问题啦。 你眼中只有银两，我只会着重安全管理，同埋一定要跟足规矩。 星宇师傅，你意思系你一定要确保安全，先至肯开始搭竹棚架？咁点样先安全呢？ 设计竹棚架的时候，应该就工地情况进行评估，考虑各项安全要素，再制定安全施工方法。棚架合约里面应加入安全规定，工友同承建商都要跟足去做噶。 咁仔细，咁使唔使连埋翻风落雨都有唔同嘅做法噶？ 你讲得啱啊，就系、事前要制定恶劣天气下嘅应变计划噶。 哇，连天气恶劣都要有应变计划。但是是不是人人都懂的？ 不是、一定要是合资格人士和曾经受过训练的工友才可以进行相关竹棚架工作，他们一定会懂的。 合资格人士怎么算呢？ 合资格人士是指一些曾经受实质训练，即已经完成正式的竹棚工作训练，例如根据本地法例第47章学徒制度条例第28条所规定的竹棚工学徒训练，或者建造业议会训练学院举办的一年全日制建造棚架科基本工艺课程，或者其他类似的竹棚训练课程计划，又或者在建造业议会训练学院举办的竹棚工技能测试当中取得合格成绩。 咩呢？仲有乜嘢呀？你无端端搵乜嘢啫？ 哎呀，我一口气边讲到咁多啫？嗱，好彩有带咋。 吓，咩嚟噶？ 关于棚架工作嘅安全简介，你哋自己睇啦，好过净系听我讲。 哦，睇过。 娘子，难道你识睇吗？ 唔好嘈住，等我睇下先。合资格人士除咗刚才所讲要曾经受实质训练，仲要系具备十年或以上嘅竹棚架工作经验嘅实质经验，能够阅读同理解有关嘅棚架计划书、设计图、规格及棚架施工方法说明书，仲要识得揾出现存及预见嘅潜在危险。 同埋係由承建商書面指定及具有足夠能力執行呢一啲職務嘅人士，咁樣樣先至係合資格人士。 哎呀呀，聽落要成為合資格人士，一啲都唔容易噃。 梗系啦，棚架工作系一样好认真嘅事，一定要严肃看待啊！ 咪住，头先你提过曾经受过训练嘅工友，等我睇下即系乜嘢意思先。 呢度写住啦，曾经受过训练嘅工友，即系嗰啲已经完成相等于合资格人士而举办嘅正式竹棚工作训练，或者已经在建造业议会训练学院举办的竹棚工中级工艺测试中取得合格成绩，并且具备一年或以上的竹棚架工作经验， 又或者一些根据建造业工人注册条例注册为竹棚业注册熟练、半熟练、熟练临时和半熟练技工的竹棚工友。 那你是哪只啊？是合资格人士定是曾经受过训练的工友呢？ 两只都不是。 两只都不是，那你怎样帮我们搭竹棚架？ 不好意思，帮你们不到。小强兄，要搭建、扩建、更改或者拆卸任何竹棚架，是由一些曾经受过训练的工友是合资格人士的直接监督下进行，而且进行现场监督工作合资格人士是不可以自己落埋手去进行搭建、扩建、更改或者拆卸竹棚架工作。我暂时都未有这些资格，而且今天只有我一个，所以不可以帮你们起棚架啦。不好意思，失陪。 吓，你咁就走咗去上岗上岗？ 我都冇办法噶，一系等阿星宇师傅攞到牌先啦。 吓，咁要等到几时啊？ 棚架安全要做足，工友安全又幸福。我系 Alex 邝星宇。 另外，如果有任何有关不安全的工序和工作环境的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或致电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作出举报，所有举报都会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照在月光的心，能滴到天荒，蒙在薄霜的背，可压到地老，再拍就要分，为夜来会醉，这小小晚餐可抵抗巨变。无论是加沙拉还外带烤鸡，明明密封空间可释放时间，在胃里片刻能痴闯一世，这简单晚餐可享到盛宴。原来回味就要咀嚼，再消化，再咀，再肚饿一次，明晨又像个天真，总好过颓废。没事也庆祝，能青春不老，这简单。 就历史吃有机的菜，谈无辜的爱，就贪生的意思。原来回味就要咀嚼，再消化，再水，再肚饿一次。明晨又像个这奉献亮起烛光都可以成烟、啊啊、前面或者奉献亮起烛光。